击俄罗斯。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情之文时宣布俄方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俄方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美国会密切关注俄罗斯将采取的行动，但美国仍然随时准备与俄罗斯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展开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呼吁俄罗斯遵守不发动核战争的义务，停止核武器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俄罗斯和美国立即恢复对话，指出无限制核武的世界将会更加危险和不稳定。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5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129点，跌6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7点，跌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5.02。瑞士法郎0.928，加元1.354，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89美元，卖出18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早晨啦，你哋好啊吓，六点零九分嘅早上，相对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啊，相对湿度59%，咁啊都颇为干燥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咁至于空气方面咧就普通啦，咁啊空气方面啊属于四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嘅。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听完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有晨光第一线咧，今日同大家迎接一个嘅早上噶啦，朝早嘅时间继续咧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月号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你哋好啊，早晨啊，今日已经系2023年嘅2月22号，农历咧就2月初3嘅。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是一个优点来的。如果在一个团队里面能够大家各展所长的话，这个团队就巴闭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必须要记住的，就是休息和一些叫做弹性，他们不乏位。为什么呢？一个团队里面当他们个个都能够尽展所长，但是始终是人来的嘛，人始终都需要就是休息和轮替的。如果不是心力就很容易会疲倦，然后交瘁，继而阵亡，哎呀那就不好了。所以应该要有不断轮替，令到大家就可以有适时的休息，这样你的特别之处，你的优势就可以继续延续了。如果只是能够在一个团队里面，当一两个人突然之间可能抱恙或者休息，之前大家都试好多啦，即系例如喺呢一个 Covid 啊，冠状病毒底下，可能突然之间有同事一两个要休息，喺呢个时候已经影响到个运作嘅话咧，即系代表其实团队嘅人数或者佢嘅行动嘅机制咧并唔完善。休息咧系好重要。但休息的同一时间亦都能够保持住一个工作的效率呢，这个是一个致胜的秘诀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制定任何计划的时候要考虑埋人的因素。当你连埋人的因素，休息的动力都可以计算埋入去的话呢，那你的计划通常成功的机会都会几高的啦。早上嘅时间6:12，朝早嘅时间唔好谂住自己而家要休息，先工作咗先，因为今日星期三嚟噶啦。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义，家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全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明了缘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 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云游，像离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沾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再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一首歌嘅嚟自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7的早上，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跟大家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亦都透露了，香港将会和内地通关之后访客人数增加。在这一方面就做一些新的部署了。其实过去一个星期入面非本地访客数字增加，大部分都是自由行，来自内地的访客占当中的两成，另外一成访客就是来自亚洲以及就是欧美地区的。预计未来的访客数字将会不断上升的。他们也指出博物馆未来会作出票务的调整。博物馆在去年7月开幕到今日为止，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就是去到83万人。过去一个星期非本地访客数字增加，大部分都是自由行来的。现在的而且确可以说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开头的时候就一票难求。他们表示当时每日人数就限额就是5000人。开幕大概4个月之后人潮缓和了。农历新年之前一个星期平日访客人数大概3000人。周末访客就达到4000人。过年之后人数增加，年初四的客人就达到6900人。回去就博物馆开幕时的高峰期了。可以见到访客的人数的而且确是持续增加紧的。他们更加说到现时去到参观旅行团和学校团体也都增加。博物馆未来也会留意就是例如五一黄金周和暑假的情况，检视一些参观的安排。 咁更加咧就睇下稍后会唔会调整票务啦，并且同西九文化区合作推出咧就相应嘅措施，便利公众参观噶。今年首个特别嘅展览咧就系金章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咁啊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古代嘅金器啊，咁啊明听日开始咧就会展出噶啦。佢哋话到博物馆分别喺四月、九月、十一月将会咧就再次特别嘅展览噶，咁啊以及咧就系今年之内另外有两个嘅专题展览，咁所以咧个吸引力啊相当之大啊。欣怡一首歌曲《仍会等》，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6:23嘅早上啊，嚟到我哋晨光成语百科。今次嘅故事出处咧，就喺大概三国时期，咁啊，曹操派遣咧一啲官员啊，咁啊去到巴蜀啊，联络咧就益州刘璋。咁呢位官员咧就去到关中嘅时间，见到地方势力，哇，都几大，咁啊会影响咧就曹氏家族嘅利益，建议加强去到控制。去到曹睿继位之后啦，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搞到咧就关中地区民不聊生。咁呢位官员就好好嘅，佢咧就上书咁啊俾曹氏啦，咁啊要求咧就根据翻国库嘅收入，去到制定翻支出嘅限度。咁佢就话到啦，咁根据翻国家嘅财政收入咧嘅规模，去到咧就确定啊财政支出嘅规模嘅财政管理原则，就系叫做量入制出。早喺咧以前啊奴隶社会咧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国家，以 以前嘅时候都已经会根据翻五谷嘅收入啦，去到制定啊，佢哋嘅一个支出噶。通常佢哋都会以30年嘅通制国用噶，量入为出噶。喺以前咧，经常都会用呢一个嘅方法咧，去到制衡或者系制造一啲咧就系财政嘅原则嘅。量入为出，其实原来亦都系啊国家一直以嚟实施嘅一条财政管理嘅基本原则嚟噶。今日喺建设工作当中啦，咁希望做到坚持量力而行，尽力咧就做好呢一个嘅原则，咁啊达至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嘅方针。咁所以咧，今日啊，除咗大家咧会关注，譬如系财政预算案啦，甚至乎咧，好似我咁会关心啊，会唔会派糖之外咧，都关心埋系咪可以做到量入为出咧？如果系嘅话咧，咁啊前景会更加美好啦。 Right, I'm ready。 好，这首歌曲来自陈柏宇《有天》。 请观看面前有几多很美好回忆言，请观看面前有几多伤痕信意，如果我为到当初一切信念做过诺言，但有几多可实践？请记住能睡觉，如明日未到都有天，有一天圆月在变一弯圆，云荡上变千没云，聚散至今有相撞，相干的事相见相约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亮暗最终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高呼一个信念，就算自然，就算有光的路线，请按着行下去，如何地未到都有天，有一天圆月在变一弯圆，云荡在变但是今有想象，相干的事，相见的人，相约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亮暗最终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让你上有千弯路，前面上有一个谁，就算再灰再伤残，相干的事相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最光那边，时候就到天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痛。 都有天在意。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上午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相关演辞和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网上浏览和收睇直播。演辭文本和摘要單張將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16座政府辦公大樓、7間公共圖書館、61個公共屋邨商場等的地方派發。陳茂波在立法會發表預算案之後，下午3點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晚上7點半將會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作的財政預算案論壇。另外，他會在明天早上8點出席預算案聯合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二線》。曾經因為基因編輯人類胚胎事件在內地被判監3年的內地科學家何建輝，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獲批來港，但是入境處處長宣告他的簽證無效，並且會進行刑事調查以作跟進。政府發言人說，入境處經檢視有關申請之後，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入境處強調，任何人士在辦理任何赴港申請時，明知而故意申報失實的資料，即屬犯罪。為了回應社會的關注，入境處今日開始調整計劃的申請流程，申請人必須申報是否有刑事定罪記錄。至於仍然未獲批的申請，入境處會要求申請人補交相關資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舉行中俄戰略安全磋商機制雙方牽頭人會晤。新華社報導，雙方就當前國際戰略形勢進行討論，表示願意共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霸凌行徑，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世界多極化。雙方亦都同意繼續加強在多邊框架內合作，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多努力。雙方認為應該堅決維護亞太和平穩定，反對引入冷戰思維、集團對抗和意識形態對立。俄羅斯傳媒就報導，王毅表示中俄關係堅如磐石，能夠經受住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帶來的任何挑戰。帕特魯舍夫就說，在西方壓制俄中兩國的情況之下，雙方進一步加深在國際舞台上的協調協作具有特殊意義。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就退休制度改革和民眾面對面直接對話。馬克龍在巴黎市郊與民眾對話時明確政府會繼續推動退休制度改革，他敦促民眾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延遲退休年齡至64歲。他說改革是為國家創造更多財富，否則用於退休體制的資金難以為繼，呼籲就改革展開真正意義上的辯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朝早清涼，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朝早清涼，日夜温差較大，星期五日間溫暖。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5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陈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我亦都是一个肠胃科的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七八零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青春交响曲》，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联系香港。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揾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各位听众早晨，朝早六点三十七分的早上，十五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以及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朝早的时间都是生效的，所以天气有点寒寒地，朝早打给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今朝有一种凉番的感觉，现在十五度而已。 凉我又不是好觉。但是我觉得好干啫。 哦，干啊，真系啊！哎呀，我都干，我荷包都干啊！ 哎呀，呢、這个不嬲噶啦， 不嬲噶啦，所以睇下有冇糖派。 系啊，啊系，十一点好似啊。 系啊，系啊，系啊， 记住啊。咁啊，除咗之外咧，今日起身咧个喉咙干确确咁样，即刻要饮两杯水先得。 要啊，要啊，饮两啖暖水啊要。 系啊，咁阵间再拎少少蜜糖啦。 嗯。 不过咧，蜜糖咧又好得意嘅。即係有啲人講咧就話唔係一日裏邊任何時候都飲得㗎，你要揀時候㗎。正所謂咩啊？朝鹽晚蜜啊嘛，即係朝早就要飲鹽水，夜晚就飲蜜糖水咁樣。 哦， 但係呢個我就唔知真定假，要問翻啊。今日啱啱好啦，星期三你可以問一問中醫師。 係喎、哦，寫低佢問加多條問題俾佢先。 有冇朝鹽晚蜜呢一呢一句説話？ 好好好 ，OK 嚇、啊， 即係朝鹽唔係你。煮熟嗰啲椒盐，你唔好搞错，椒盐喎，鸡翼系椒盐喎， 好唔系？好咸下喎，如果朝头早椒盐嘅话，椒盐豆腐 系啊。不过就话咧，我起身，我六点大约六点五点零，差唔多六点起身啦。咁、 啊、 出嚟嘅时候咧，啊，天就黑掹掹个天。 系， 咁我啱出嚟打电话俾你，咁去咗洗手间啦，出嚟打电话俾你嘅时候，哦，个天已经亮啦。 哦， 光到好似开咗灯咁样， 哇，咁光添啊！ 啊，又未至於去到光到正嗰啲咁樣咧，但係都見到太陽開始出嚟工作啦、 啊， 都好勤力啦，大家都今日要。 嗯，啱啊，係啊。 嗯， 天氣嘅變化嚇，咁啊，朝頭早嘅時候一有陽光咧，個人咧就點都會醒啲噶啦。 嗯，咁啊，唔醒其實唔相干嘅。咁啊，早排咧，咁啊睇到有啲叫做咩新發明咁樣啊。 嚇！ 咁又幾有趣，咁啊朝早叫醒你。几个途径嘅啫，一系咧就闹钟啦、电话啦，总之系啲响闹装置啦，咁、或者隔篱嗰人叫醒你咁样吓，或者屋企人叫醒你，咁咧你叫你嘅时候，你都系瞓喺度噶嘛， 嗯， 咁啊弊家伙啦，咁见得最多嘅情节咧就系话，哎呀，你瞓紧觉嘅时候，哎呀，只手拍住个闹钟，跟住再唔系咧，将个闹钟抌到好远，又或者点样咧，咁你都可能会瞓喺张床度，跟住咧。你就好趕嘅時候就會起身，哎，點解唔叫醒我啊？個鬧鐘咁乜乜乜咁樣咁最近呢個新發明咧就係咁樣嘅。呢個鬧鐘係一張地氈嚟嘅，即係個響鬧裝置咧，裝喺一張地氈上邊。你點樣可以熄到佢咧？即係將佢關掉咧？ 要有重量， 就係啦，你要企喺上邊，佢好似一個綁咁樣咯。 哦，幾好喎！ 你要企喺上邊。佢先至會識，你用隻手係拍唔識嘅。咁、即係總之就要令到你個人一定要離開張床，企、起身。 啊，幾好喎、啊、呢、這個！ 咁你就識到個鬧鐘啦。咁你即係肯定醒啦，冇、問題啦。咁、你企起身啊嘛，即 係 除非你話我企咗起身之後再瞓翻落去，我冇嘢好講啦。 佢應該都係我估啦，咁地氈應該有得 set 嗰啲。可能用 app 咧，去到set 嗰个时间啊，同埋 set 嗰个重量，因为一谂就谂到啊，如果嗰个小朋友用呢张地毡嘢，可能佢唔够重，咁咪 set 唔到咯。所以佢应该有得 set 嗰个重量。 有冇 set 重量我就唔知，但系有得 set 时间。咩叫时间咧？唔系响闹嘅时间。 哦，系咩？ 系你要企喺上边几耐嘅时 间？哇，咁绝！ 即系如果你谂住话企喺度，即系过一过，揿一揿，跟住瞓翻落床咧，唔得。佢好似要連續，我如果我冇睇錯，好似要連續企喺張地氈上邊五分鐘。 五分鐘啊？ 係啊，咁你就可以熄啦。咁咪話，如果你擺喺洗手間咪得咯。嗱，咁你洗面刷牙嘅時候，咁、你都要企喺度五分鐘噶啦，差唔多。 係啊，係啊，係啊。咦，咁係喎。 咁你響鬧嘅時候喺洗手間，咁你行過去企喺上邊，跟住做嘢啦。做整完曬之後熄咗咯。如果唔係嘅話，佢一路嘈住你啦。 哇，咁咪嘈啱到咯。嘈五分鐘咯，咁咪真係要。 是啊，嘈醒埋屋企人噶，都几大件事，你一定要起身嘅。 佢有冇啲装置系个地毡系放喺洗手间，即系洗面盆前边，然后个响嗰个咧就继续喺房，咁我就闩咗个门，咁就企喺嗰度，咁啊应该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啊，即系人类啊，都要发明好多嘢叫醒自己嘅，发明好多嘢，全个世界，全个地球啊。是得呢种生物系咁嘅啫，冇噶，冇一种生物系要叫醒自己嘅，点解咧？ 系喎、 所以人类个自然天性系咩啊？希望瞓到自然醒咯，系同其他动物同步啊嘛， 系 我哋闹钟啊。 但系我哋已经做唔到自然醒咯， 系 啊，每天都好多枷锁， 但系做做下嘢你会自然瞓咗噶。 啊，又系， 起身。 我哋即系证明我哋咧喺工作嘅时候仍然不忘我哋嘅自然系统啊。 系啊，好啦，翻嚟倾下。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睇睇天气方面先。咁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嘅气温咧系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啊，初时离岸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噶。啊，朝早都系清凉嘅，不过要注意日夜温差较大，所以可能有阵时晏昼，太阳出来了，咁啊，岛咧都好似热热地。星期五日间是温暖的，咁啊，天文台都特别写到明啊，星期五日间温暖啊吓。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紧噶。 好啦，星期五咧就话日间温暖啊，咁如果睇下天文台九天天气预示嗰度咧，哎哟，系星期五个温度咧系介乎喺17至到25度噶，咁啊喺呢九日入边咧，其中一日啊，咁啊颇为暖温暖嘅一日嚟嘅。咁如果你话星期五六日啊呢三日咧，你本身亦都参加咗一啲大型嘅行山比赛啊。嘅话咧，星期五起步咧，可能啲选手会觉得有少少过热嘅情况啦，因为即系大家都兴合合啊。好啦，除咗讲呢一样嘢之外，咁啊头先钟哥都喺度讲啦，就话啲动物咧，原来系一个天性，系佢哋会自然醒嘅、哦。动物的而且确咧就拥有都几多嘅灵性同埋自然嘅生态系统喺入边噶。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喺北海道嘅熊同埋北海道嘅鹿啊，咁啊佢哋嗰个嘅体积咧感觉上系特别大只、哦，到底点解有冇谂过呢？身体越大是不是越能够抵挡到这些寒冷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们都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无论是气温如何都必须维持在一定的体温的，否则就没办法生活下去的了，他们就会死亡的了。所以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底下，他们必须尽可能不被身体里面制造一些的热，这些热是散射到体外，将这些热呢就能够储在身体里面维持一定的温度。身体越大，其实单位的体积的表面呢就嗰、那个面积就会越细，热量咧就越冇咁容易去到散失噶。所以咧，住喺寒冷天气嘅熊人同埋鹿仔就会演化出咧庞大嘅体型啦。哺乳类动物栖息喺越寒冷嘅地方，体型就会越大。呢个法则咧，原来有个名嘅，叫做帕格曼法则。身体嘅体积相对于表面。那个表面积越大就越冇咁容易咧就流失呢啲嘅叫做热力，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啊，可能系大只嘅熊人同细只嗰啲 B B 嘅熊人咧，佢哋咧抵御寒冬嘅能力可能亦都系有所不一样噶噃。好啦，至于炎热地方嘅哺乳类或者咧就雀仔，大家都会发现啊，佢哋嘅身体咧就较为细小噶。是为了尽量散热，这个方法要利用头先那个法则就反道而其行，他们就会尽量去到散热的。所以耳仔和他们的尾巴的末端的部分都会变得比较上大的。而是熊人的尾巴和鹿的尾巴都是一粒仔的，飞架飞架的细细旧的，都挺得意的。但如果你说去到一些热带小小的地方，他们的动物的尾巴就可能会长一点。所以说到身体越大，热量就越没那么容易去到就是散失，越能够抵抗得到寒冷。人就已经进化到不单止就依靠着自己体质，甚至乎是会依靠着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同埋选择的外套去到就抵御这个寒冷的。 日变夜，如夜变日，有几束永远的花。有几次抱起始终不撇下，那一些奇迹好吗？路况尽尽头是你方向吧，跟你走走到时代最有限，看到是太多相依的界限。还更要继续相依的变下，你是我的家。伤害过我吧，能和谁做过 首歌嚟自阿咩林欣彤，你是我的家。朝早嘅时间最好噶啦，可以喺屋企嗰度食一个靓嘅早餐，跟住先至咧去到翻工同埋翻学，所以应该咧就成日心存感恩啊！出边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嘅早上啊，有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头早嘅职场 KOL， 今日咧就帮大家将啲焦虑啊、压力啊、困惑啊剔走佢。咁啊，的而且確人生咧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啊。咁啊，好彩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註冊社工嘅 Circle 咧。嚟到我哋晨光嗰度教下大家，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系啦，分享一下啦，簡直我哋嘅明燈啊！ 唔好咁講，喂，你做咩今日咁係咁笠我高帽啊？ 梗係要啦，因為人總係會面對啲唔開心嘅嘢，面對一啲焦慮啊。咁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焦慮帶走？我哋先可以迎接新嘅太陽嘛。 即係我哋都唔係聖人啦，即係總係我哋都會有一啲喺情感上面嘅一啲棘啦，或者唔順暢啊，甚至乎焦慮，其實焦慮情緒係好普遍嘅，係啊，即係唔係話你係咪一定有焦慮就啊我咪好差咧？即係有人會咁樣諗啊，咁咪會越嚟越 loop 咯。第一樣嘢，我覺得有焦慮咧，係諗件事先，千祈唔好諗人。即我覺得所有事咧都係 你抽嚟，係你再抽嚟望一望先。 係啦，唔好成日諗係咪我做錯咧？試下諗一件事。 我又重温下，即其實焦慮情緒咧對我哋嘅身體其實係好嘅，即係一啲 signal 咧去話俾我哋知。你要打大腦啦，即之前我成日都講話，即有一啲嘢咧令到你要要脅你啊，去威脅到你嘅時候咧，嗰一啲嘅情緒反應其實係嚟保護你嘅。係啦，所以佢唔係衰嘢嚟㗎。係啊，咁但係亦都另一邊相講啦，有陣時我哋有啲焦慮感咧。因为我哋在乎啊，即系嗰啲焦虑情绪可能紧张啊、面红耳赤啊、心跳啊、手震啊、飙汗啊，你见到心仪嘅女仔都会啦。所以呢最浅层嘅，即系一个身体反应话俾你听。 好多年前啦， 好紧张啊，或者我面对我见到个偶像我都会噶。 陈奕迅啦，我记得你系。 喂啊，咁咧，但系咧，当佢呢啲焦虑情绪嚟到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帮到自己咧？嗱，其中有一个 exercise， 今日又好想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唔知嘅，即系嗰啲焦虑嘅感觉咧，可能突然间你 trigger 到，即系见到一啲嘢，甚至乎你。而家有陣時睇電視喺網上面，可能一啲嘅片段去 trigger 到你，去勾起咗你一啲嘅情緒反應，都唔頂嘅。咁所以咧就話啦，有一個嘅方法啦，原來咧話啦，就係話以前啲美國啲特種部隊都係咁樣去做嘅，就係有個叫做咧盒子嘅呼吸法啊。是怎样的呢？其实 盒子啊， 是就一个盒啊， 不是看电视那些盒子、啊， 不是那个形态都可以是这样的、啊、一个 box 这样、啊、是为什么会是一个 box 的，就是一个箭嘴啦，画了一个正方形这样的， 一个箭嘴画了一个正方形， 即一路一路落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正方形，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有四个步骤，是啦，四拍的四秒四秒四秒四秒这样，那会做些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呼吸法嘛，当你觉得自己不是很 alright 或者有時我哋建功之前咧，都會緊張，或者做一啲好演說嘅時候， 可以寫一個力字喺個心口，喺個手掌嗰度。 你上次講係啊，就係啦。咁但係咧，今次咧就會有一個即係咁樣嘅呼吸法咧，就係話開始嘅時候咧，你先呼氣四下， 呼氣 係啦，呼咁樣啦，四秒四秒一二三四咁樣啦，跟住咧就先再唔好呼曬， 又呼曬添。 咁咧閉一閉氣又係四秒，即係停一停頓咁樣。停了四秒之后呢要吸了，因为没晒了嘛。那么就慢慢再吸返四秒。吸气这样。跟着又再闭气。四秒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循环。 那 就是四四十六十六秒啦。是啦。那么即透持续做五分钟。 哇，你要香港人拿五分钟出来啊。 搭车咯、 哦是哦。 或者你等緊去面试、啊。无论入学试建工什么都好，现在很多面试的嘛、啊。甚至乎。话我等出场啊，上台咁样啦、啊，可能我要唱首歌咁样， 哇， 震晒咁样，咁喺后台仲有五分钟未出去，咁你咪可以做下呢啲练习咯。因为透过即系呢一个专注啦，透过呢一个呼吸咧，系令到你有一个减低焦虑嘅一个功效嘅。 即系呢个科学都证明咗嘅。

是张兆辉。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Hello， 我是吕芳。 我是 Angie 麦雅芝。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我是吴若希。 Hello， 大家好， 我是咪曾比特。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快啲加入我哋呢一个好心情行列啦！一齐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激励人李志刚。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在购买抽湿机的时候，应该选择具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抽湿机，并且因应需要选择功能，例如干衣功能、一般除湿功能等。在使用的时候亦可以设定定时 timer 功能，避免过度使用。在抽湿机开动的时候，应该保持门窗紧闭，将抽湿机放在远离角落并且通风良好的位置，不要阻塞抽湿机的出风口和回风口，以达到最佳抽湿效果。若果想知道更多节约能源小贴士，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站，网站内更有印尼文和菲律宾文两个外语版本，详情请参阅网站以获取更多资讯。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ले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लिए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ण लिए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दा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ण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ए उ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होर वेरव्या लिए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vaccine.gov.hk 地走。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咗嘅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就要快啲申请啦。 愉快感觉。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9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啊，我翻嚟啦， 系啊，咁啊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 咁今朝早就唔系咁好啦，因为晨咁早咧就有宗交通意外咧喺东区走廊啊多车行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噶，咁而家咧就开始挤塞。 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噶。咁、就系咧，再讲多次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咁另外较早前噶啦，长东路近住欣澳站有工程啦。琴日咧就曾经试过全线封闭嘅，咁后屘之后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咁而家都系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留意啦，长东路近住欣澳站对出。咁好啦，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都系港岛嗰边有啲塞啫。 系啊，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咯。 系啊， 系啊，希望快啲清理好。 都几深色添。 系啊，你都睇到，几犀利。 深色嘅意思，即系喺个地图嗰度见到都几深色噶吓。咁、所以如果各位驾驶人士去行经嗰度附近嘅话咧，就一系谂下办法兜路， 改行英皇道咯， 系啦，兜翻落去咯， 其他道路系啊，暂时就唔好行东区走廊住先咯， 系啦，就唔好特登又行过，系啊，系啊，咁啊几时清啊？ 啊，几时清 就话俾大家听啦。 不过咧，我哋收到运输署通知咧，会即刻同大家讲噶吓，咁啊稍后啦，7:30咧就会知道最新嘅龙尾去到边啊，或者系意外清理好未啊咁样。 嗯，留意住电台广播啦。 冇错，留意住我哋嘅广播啦。咁讲开咧，广播资讯咧，我相信咧都系冚冚声咁样宣传呢个易通行啦，大家都知啦。咁即 系 易通行咧，而家咧就的士业界咧，因为好多问题出现啊嘛，咁、所以都几好，我觉得改进得。咁而家咧的士业界咧就有一个叫做专属嘅。專屬嘅服務站啦，就已經係前日開始運作㗎。係， 專係俾的士大哥嘅， 專係俾商用啊，或者係的士司機嘅大哥啦。咁、話原來十分鐘內就搞掂曬咯，可以 好快喎、 你點知唔知點解啊？有專人啊嘛， 咁啊梗係啦， 專就真係專啊， 專門負責你啊。 係啊，嗱，因為運輸署咧喺前日咧就係20號開始，星期一，你睇一睇先，我成日驚清咗我唔記得讀。咁啊，成日星期一開始咧就分別咧就已經喺兩個有兩個專屬嘅區㗎，一個就係上環嘅臨時街同埋荃灣政府多層停車場呢、兩個地方、就增設咗呢個叫做專屬服務站啦。咁就為呢個的士業界咧辦理呢個易通行車輛貼同埋司機卡，即係辦理呢兩樣嘅。咁、司機卡大家都知啦，即係一啲係儲值卡咁樣啦。易通行就唔多講啦，咁大家都知貼喺車頭嗰個位啦。咁、好啦，服務時間咧，大家要留意喎，每日嘅上晝10:00到晚上9:00。上晝10:00到晚上嘅9:00，咁咧荃灣嘅專屬服務站咧運作咗兩日啦，都非常之暢順啊！因為睇啲媒體聽啲媒體講啦，咁、有司機啊、收工嘅行家咧就入埋一齊去辦啦，十分鐘內都搞掂曬所有嘅手續啦。不過咧未有預先預約嘅司機咧就唔得噶，咁、你冇預約去到嗰度，去到荃灣停車場或者係上環臨時街咁點啊？唔緊要，運輸署嘅人員會即刻同你預約一個時間，即係其實基本上係要預約的。 你冇預約， 係啦， 你去到。佢就 再同你預約， 再同你預約先， 冇錯， 你就唔好諗住 walk in 啦。 唔係冇， 佢唔會同你 walk in 嘅， 係啦， 即係唔會好似之前打疫苗咁啊！你冇預約共入去，跟住好啦，我又喺度幫你俾你 walk in 啦，就唔係咁樣嘅。 係啦，咁你冇 係啊？你要呢個預約嘅。 係記住大家要預約啊！咁啊唔緊要啦，我唔識預約喎，唔識預約咪去，又咪又上去停車場揾啲運輸處。 係啦，你唔識預約咩？你咪上去預約咯。 係啦，時間咁長係咪先？朝頭早10:00到晚上9:00，真係為人民服務啊，唔錯啊！咁大家記住喎，你上去呢個荃灣政府多層停車場咧，可能你會考慮啦。咦？咁我未俾停車場費，唔使嘅。佢会为申请人士咧豁免一个钟头嘅停车场收费， 咁几好喎、 豁免翻嘅，咁梗系啦。咁你要啲司机去，你冇留意人哋俾停车场费啊，公道，所以做得唔错， 合理合理， 好合理啊。咁其实再讲翻啦，易通行咧，原本咧大家都知道啦，喺2月26日咧就实行啊嘛，本来 系 咁啊喺青沙管制区啊、尖山隧道啊、沙田岭隧道同大围隧道推行嘅。咁、但系由于咧好多车主咧都赶唔切申请啦，咁所以运输署最后决定咗咧延迟到咧几多号啊？ 5月7日， 冇錯啦。延遲到5月7日咧就實施，咁大家記住啦，到時咧所有人手收費亭啦都係會刪噶，咁所以要用快易通啦。咁由於的士司機咧，有啲的士司機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唔係一個揸曬噶嘛，大家一齊用噶嘛，即係或者早更啊、夜更一齊用，所以共用啦。咁所以佢哋咧就要透過申請呢個司機卡嚟處理呢個隧道費嘅分帳。的士車主和司機而家可以在易通行的網站或者流動應用程式預約啦。頭先我講咗啦，最好就自己預約咗先啦，或者咪屋企有啲年輕人嘅，揾佢幫下手先咯。咁然後咧就喺指定時間咧，就到客戶服務中心，可以有兩個客戶服務中心，上次講就有4個啦嚇、或者係專屬服務站咧辦理呢個車輛貼同埋司機卡啦。咁好啦，喺荃灣多層停車場咧，喺8樓噶， 8樓 嘅專屬服務站咧就有4個服務櫃枱嘅。因為咧有啲記者影咗出嚟，所以我睇到現場啦。咁啊有7個，佢講埋俾你聽，有7個服務人員。咁講啊講，即係大家係閒話家常啫，去到見到6 個唔好出聲，可能有一個去咗洗手間。佢係咁講話， 人之常情。 咁為咗頭先講咗啦，為咗避免混亂同埋減省呢個排隊等候時間咧，所以咧講多次啊，專屬服務站咧就一定要預約嘅。咁、大家留意翻咯。不過最好記住，去之前咧就要辦理咗下載咗呢個易通行嘅應用程式就好啲咯。 係，如果唔係你去到先至，點整㗎？ 先慢慢 download 係啦，先 download 係嘥時間。雖然而家啲網絡都好快，咁但係。可以快嘅，咁咪更加快咯。 係、但你啲停車場佢唔會有 WiFi 俾你噶嘛，所以你最好自己 download 定咯。如果你自己個手機係慢嘅、可能比較慢啲嘅、要上網嘅速度咧，咁你咪邊度有 WiFi 嘅就整定先咁樣咯，下載啲程式啦。咁好啦，咁有啲司機就訪問佢就幾好笑啊！因為我講下嘛，有兩位講。 哦，好啊，你講你講。 個鄭生就話：，真係唔習慣用呢個司機卡嘅，相信覺得好麻煩咯。咁但係相信咧，習慣咗就會方便嘅啦。係。而家唔習慣啫，覺得麻煩啫。不過呢、這個大方向冇辦法，大家都要改咯，冇得一成不變噶嘛。 系啊， 不過佢咧就幾好嘅，依行家佢話：我啊四五十歲咁後生，四五十歲啊，好後生。但係咧有啲咧六啊幾歲嗰啲年紀大咧，真係搞唔掂噶嘛。好彩政府咧就有依一個叫尊貴幫大家 睇咯。我都想 講，同埋咧話依個月之內推行咧，真係佢又覺得太過倉促啦。因為身邊好多咧的士嘅朋友咧，佢都未辦理好，完全都唔知係咩一回事。咁所以咧好彩佢推行即係推遲咯。咁都佢叫做有聽民意啊，幾好唔錯。咁另外一個黃生。就好笑啊！嗱，呢就講兩個，唔講太多。因為黃生咧，佢就係的士司機嘅車主嚟嘅。係。咁啊，啲車主咧，佢就話好快，用咗二十分鐘就辦理曬手續啦。不過當然啦，要填過數啊，要填表啊，咁有啲嘢好快就填到。佢教咗你點樣填啊嘛。咁咧，相信咧，易通行咧可以令隧道費咧就更加繳隧道費好方便啦。亦都認為易通行咧，哇，五月先實施實在太遲啦咁樣，所以咧個個咧嘅聲音都唔同嘅。 咁當然係啦。咁而家你話有啲收費亭喺度咧，的而且確喺個交通上邊嘅流暢度咧係有少少阻滯嘅。咁如果你話完全用曬嗰啲框一個大框咁樣就等大家直過嘅話咧，咁梗係快啦， 快 好多啊！ 係啊，所以有時啲嘢係啊要變嘅，咁你冇得一成不變噶嘛。 系啊，社會要進步啊嘛。 系啊，但系我都覺得佢進步咯，竟然開兩個專櫃咧，俾的士司機方便佢哋啦，成十個鐘頭咁錯真係。咁啊，運輸署就話啦，而家香港咧就大約有1.8万架的士啦，咁其中咧係爭5000架咧就仲未有領呢個車輛貼嘅啫。咁預計咧話呢個專屬服務站咧會幫大家咧兩個月內咧全部都會完成處理嘅。 咁啊係啦，啲的士大哥咧自己都要睇翻啊，即係就翻時間去嗰個專屬嘅櫃位，上環同埋荃灣啊嘛。 係啊，考下你先，幾點到幾點？点啊？记唔记得啊？ 10点至到夜晚9点 啊，有车少少，唔错喎，系啦，每日嘅上昼10点啊到夜晚9点噶，咁啊快啲尽量把握时间啦，咁啊预约咗先。如果唔識預約嘅，或者唔得閒冇人幫你預約嘅，唔緊要啊，上去佢幫你預約咯。 綠色的士都可以申請噶嘛？ 係啊，應該可以的。 綠色的士去唔去到荃灣？ 去到荃灣就係啱啱去到荃灣。 我就啱啱想講呢。 所以點解佢擺荃灣呢個位咧？因為綠色的士只去到荃灣停車場個位啫嘛，所以就方便埋咯。 所以特登咧就俾佢哋係啦。 係啊，所以唔錯嘅，真係不錯的。 大嶼山的士就都係喺大嶼山就應該唔需要收費啦，因為嗰邊都係咯，唔需要收費。 係啦，冇。 佢本身都行嘅地方都唔需要收費，所以就唔使申請。 講得好啱啊，冇錯。咁大家把握依一個，好好利用依一個嘅叫做專屬服務站啊，臨時街同埋荃灣政府多層停車場嘅。 係，好，咁啊非常之好啊，咁啊唔該曬 Didi， 即係揾呢啲料俾我哋啊，等我哋知道多啲啦嚇。好，唔該曬。咁啊，另外就係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早晨啊，早晨兩位拍檔。 早晨啊，歐。 廣嘅聽眾朋友啊嚇，咁啊今日天氣咧。天朗氣清啊，好舒服嘅個天氣，咁啊見到咧，啲神運客都出嚟咧，喐下手啊，揈下腳啊，咁唔知收音機旁邊嘅你咧，會唔會都做少少早操啊？跟住先翻工翻學啦、啊。咁啊舊時咧，學校嗰啲早會咧，咪好興有啲即係唔係日日嘅，有啲老師會帶大家係咁依做下啲早操啊。 哦，有 喎、啊，係 真係發生㗎呢！ 即刻有共鳴。 係啊，即刻有共鳴。 神操啊！唔知道以为自己是只马， 点点头，揈揈手， 系啊，好叻 ，Vicky， 系啊，类似都系呢一啲有啲口诀式嘅小动作啦，令到大家可以叫做开展新嘅一日啦，咁都系开心嘅啊，即系你呢句点点头，揈揈脚，将我哋着翻校服，用时光机带翻去就是学生年代啊，吓咁啊都开心啊，学生开心啊，翻工都开心啊，翻工有钱啊嘛，翻工唯一唔开心就系迟到咯，系啊，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准准时时啦吓，咁样 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啦，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早上咧系清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都系清凉嘅，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咧系温暖嘅，咁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61%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 晨光大学。 朝早嘅时间咧，咁喺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亦都打咗俾阿陈佩斯医师啊 ，Terry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Ricky， 早晨 Terry， 你好啊，咁啊最近咧都见到政府一啲嘅宣传声带咧都讲到一个问题咧，就系希望大家都关注嘅就系生蛇嘅问题。咁啊生蛇咧，我自己就好彩啦，暂时咧都仲未咧系试过嘅，咁但系我都有身边嘅朋友咧都曾经有呢啲嘅经历，佢哋都话咧嗰个痛楚咧都几辛苦噶，咁唔知道喺中医嘅角度嚟讲。讲乜嘢系生蛇，又有啲咩病症，那个痛感又系点样嘅咧 ？Terry， 但其实咧喺我哋细个咧，有冇留意翻？即系生蛇嗰啲，通常都系啲七老八十岁，即系长者噶嘛？有冇留意啊？咁、 有啊有啊，但系咪有年轻化嘅趋势啊？ 系啦，咁点解会有年轻化咧？嗱，最细个咧我都处理过嘅咧，就系10-20岁嘅。 哇， 系啦，好年轻。咁当然大部分都20-30岁我都有处理过啦。咁所以其实都唔止我，好多中医都可能见到啲病人都系比较年轻咗嘅。咁好多时咧，嗱，长者大家明白，嗱，佢年纪大啦，可能身体相对弱一啲，咁所以容易会生蛇。咁后生又系咩事咧？大部分咧，我一問佢咧，就話你做乜捱過夜嚟啊咁樣。咁佢哋都係話係啊，可能咧，譬如考試啦，又或者係工作啦，工作可能捱更底夜咗幾日啦， 加班係啦， 就會生蛇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生蛇真係代表咗一個免疫力差，即係身體係弱咗咁解嘅。咁所以無論自己係咩年紀，唔好以為自己後生咧就 OK 啦嚇。咁都係唔好捱夜啦。 哎呀，咁喂 ，Terry， 香港個個都捱夜啊，點搞啊？ 係啦，咁所以點算咧？咁樣嗱，首先就唔好捱夜呢個預防嘛。咁你話咧，頭先問到，喂，真係會係咪好痛咧？其實咧，開頭係唔係好痛嘅？开头咧，佢可能有少少水泡咧，好细啦，或者痕痕地嘅。咁所以有一啲病人，如果佢嗰个症状未好明显嘅时间咧，可能匆匆望落去少少红红红点添，咁所以就未必系咁明显嘅。 即 系 以为俾蚊咬咁样咯。 会啊，可能敏感啦，俾蚊咬啊呢一啲咧，或者啱啱我去完露营，咁举个例，咁系咪可能以为俾嘢咬咯？系啦，系啊，非常之好啊，讲得。咁所以咧，我哋。中飲點算呢？咁就算佢未好出好典型嘅症狀嘅時候呢，我哋可以根據嗰個皮疹嘅狀態，譬如呢佢少少紅點啦，佢少少水泡呢，其實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呢都可以呢係去濕啦，少少清熱嘅。咁但係呢嗰、那個生蛇呢佢再發展啦，咁開始就會痛啦，然後呢就會個水泡再明顯啲，大粒啲，大到呢好似粒黃豆咁大嘅，係啦，咁樣嘅。咁而呢佢呢嘅中醫有個名咧叫蛇串瘡，其實係一抽嘅。 哦，系啊，系啊，我有听啲朋友讲过咧，佢话生蛇真系好似一条串咁样串埋咁样嘅， 好似条蛇 系啦，跟住又话喺你身体兜个圈你会死啊，有呢啲传说噶， 我都有听过 啊，系啦，嗱咁先咧，唔会兜到个圈嘅，因为都系嗱真系冇可能嘅，因为真系痛死咗，同埋咧唔会去到发展，因为呢两边咧系分别两边嘅神经去处理嘅，咁可能一边咁，同埋咧其实已经有几笪咧已经觉得好辛苦噶啦，咁所以就唔会忍到咁耐。咁而咧，佢點解會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咧？我哋再唔處理，就一個叫做後遺痛，即係佢會傷咗個神經啊。咁所以咧，就會痛得好緊要嘅。咁而頭先我哋講過啦，如果佢咧有痛嘅話咧，就代表入邊咧有埋寒嘅。咁所以寒氣啊，即係終於講下，凍親係寒氣啦。咁所以喺中醫治療嗰方面咧，除咗要去濕之外啦，又要局部去清熱啦，亦都要處理身體嘅寒氣嘅。咁所以就會比較麻煩嘅。 明白。咁其实生蛇咧呢一个病征啊，有冇得彻底咁样去医治？会唔会复发嘅咧？ 嗱，系暂时咧，我都未见过病人咧，即系生两次蛇嘅。咁我哋最主要咧就系每一次个问题，我哋都彻底处理。譬如好似话啦，喂，感冒会唔会复发？喂 ，Covid 会唔会再复发咧？如果我哋即系处理好啦。咁但係我哋又唔注意身體啦，亂咁食嘢啦，又或者唔注意休息呢，其實一定咩病都會再會復發啦，都會嚟啦。咁而中醫角度嚟講，頭先我哋睇到啦，譬如睇返 唔同嘅階段，我哋嘅用藥啊處理方法都唔同嘅、哦。譬如開頭就係少少清熱啦，去濕為主啦，因為開頭嘅時候咧都會有啲作感冒症狀，甚至係發燒嘅，咁、所以同感冒都好似嘅。咁如果我哋呢一個位呢、這個問題裡面處理到嘅，咁我哋唔會再發展啦。咁但係處理唔到啦，或者我哋錯過咗呢個時間啦，咁去到一個出現一個典型嘅症狀，頭先講一啲比較大粒啲嘅水泡啦、一抽啦，主要喺常見咧，其實就喺嗰個腰腹嘅位置嘅。咁、但係咧，當然有一啲咧就會去頭啦，頭就麻煩啲。头落到去眼咧，真系会即系有机会致盲嘅，咁所以呢个就麻烦啲，系、啦。 手啊、脚啊嗰啲会唔会生癌噶？ 有嘅，不过少啊。其实最主要都系腰腹嗰个比较常见嘅。 咁其实佢系咪同水痘都有关嘅？本身呢、這个 嗱，呢、這个就西医嘅讲法就系咁啦，即系佢哋嘅发现啦。咁、而中医嗰个处理就系我哋主要就睇翻嗰个皮疹嗰个状态。个样啦，同埋我哋睇翻个人嘅状态嘅，即系譬如头先讲啦，嗰、那个咧，佢腰腹个位置啦，喺中医角度嚟讲，除咗系热啦，特别系讲咧系肝经嘅湿热嘅，咁、所以中医就会主要就系会清一啲嘅肝热啊，同埋去湿啦，咁、但系呢个问题咧，好多时咧就会伤害咗个脾胃啊，因为啲湿喺边度嚟咧，其实就系脾虚有湿，咁如果清肝热有时都会伤咗个脾胃，所以中医亦都要喺药里面咧要。加强一啲补脾胃啊，咁所以用药个系比较复杂噶。 咁可唔可以针灸噶？ 非常之好啊，讲到 Vicky 你真系好叻啊！针灸都系非常之好嘅方法嚟噶，因为咧喺嗰个肝经嗰个位置，我哋讲湿热啦，即系又唔通畅啦，针灸啦。另外咧就系、我哋都叫火针啊， 火针 热嘅系咪啊？支针 冇错，我哋系要点火，即系热到去热啦，然后咧将佢咧嗰个。水泡咧一点一点咧，佢就会好快就会结焦噶啦。咁当嗰、个系啦，嗰、那个水泡咧去结焦嘅话，就代表佢好嘅咩？佢就唔会再痛噶啦，唔会再发展落去噶啦，系啦。 咁除咗火针之外啦，有冇啲冰针噶？我好奇想问啫。 嗱，中医一般就少冰嘅，因为点解我哋好重视嗰个阳气啊？咁我哋唔会用一般就唔会用啲好寒嘅方法去处理咯。 吓、我又好奇再问多一问啫。咁头先就话因为啲皮疹嘅问题啦，咁、其实我见到坊间啲人好中意咧，就话用浸温泉啊呢类嘅方法咧，去到医治一啲皮肤类别嘅问题嘅。咁如果你话生蛇嘅，会有冇啲曾经记载过就系话或者医法就是、喂同浸温泉系有关嘅，会唔会咧？ 嗱，如果嗰啲情況咧，通常都會係慢性嘅情況嚟嘅。譬如啲乜嘢呢？如果有啲老人家啦，常見就老人家啦，係啦。咁嗰個生完蛇之後處理得錯嗰啲時機啦，咁樣令咗有啲嘅後遺症咧，就係、神經痛嘅話咧，咁其實主要痛啊嘛，痛一定同寒有關嘅咧。咁咧浸温泉其實某程度都係令到身體好啊。 哦，咁样， 系啦，因为皮肤病系有传染性嘅，咁所以如果你浸温泉传染俾其他人都唔系太有功德嘅。 咁、你呢个啱啊吓，系啊，除非你自己有办法包咗佢，跟住过滤埋啲水啦。不过会唔会有人其实天生有呢啲免疫力嘅咧？ 一定有嘅、即系譬如都有啲人。Covid 點樣都唔中啦，係咪先？ 係喎，係喎，咁啊一定有啦，咁如果 身體強壯緊要啲嘅， 係咁啊徹底根治又可唔可以做得到嘅咧？ 我哋頭先講啦，咩叫根治？就係你嘅問題係咪能夠處理到？譬如頭先講啦，我哋講肝經嘅濕熱，肝經濕熱處理得到咧，你咪唔再復發咯。如果肝經嘅濕熱處理唔到，我淨係用撳嘅方法嘅啫，可能我淨係止痛藥嘅啫，我冇處理到身體，又或者以為自己好翻，又開始亂咁食飲食啊，唔節制啊，又或者嚴重休息。頭先講，喂，又捱夜啦，又有 project 做啦，又捱夜啦，咁咪有機會再發咯。 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嘢咧喺我哋生蛇嘅時候唔食得嘅咧？應該要避免進食噶。 又啱嘅，非常之好，因為咧飲食都好重要噶。咁譬如話生冷凍嘢啦，生果啦，其實作感冒啦，又或者係生蛇嘅時候咧，都唔可以食，一定要清淡一啲，因為身體已經係打緊仗噶啦，即係處理緊咧我哋嗰個病患嘅問題啦。如果咧你再俾好豐富嘅食物佢，個脾胃頭先講得都係比較虛弱噶嘛，佢嘅消化能力已經弱噶啦。如果再俾啲好豐富嘅食物啦、油膩嘅嘢咧，咁我病人一定係處理唔到咧，跟住大鑊啦 ，jam 機啦，即係個脾胃濕實咗咧，啲濕氣又更加多啦。 咁所以大家飲食嗰度咧都要注意住啊嚇。咁如果你話一遇到有呢一類型嘅問題啊，有疑惑啊，甚至乎好多唔知点算好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揾翻医生啦，或者揾翻你嘅医师咧去到处理一下嘅。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Terry， 唔该晒，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上午11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相关演辞和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看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16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和61个公共屋邨商场等的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之后，下午3点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半将会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他会在明日早上8点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议事》。曾经因为基因编辑人类胚胎事件在内地被判监3年的内地科学家何建辉，透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获批来港，但入境处处长宣告他的签证无效，并且会进行刑事调查以作跟进。政府发言人说，入境处经检视有关申请之后，怀疑有人以虚假陈述获得签证。入境处强调，任何人士在办理任何赴港申请时，明知而故意申报失实的资料，即属犯罪。为了回应社会的关注，入境处今日开始调整计划的申请流程，申请人必须申报是不是有刑事定罪记录。至于仍然未获批的申请，入境处会要求申请人补交相关资料。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华沙就俄乌战事爆发近1周年发表讲话，他说俄罗斯永远都不会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而毫无疑问，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北约亦都不会分裂。拜登又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促使芬兰和瑞典启动加入北约的进程，令到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和统一。而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亦都令到欧洲努力结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责，拜登强调西方并没有密谋攻击俄罗斯，强调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只是想与邻国和平相处，而不是敌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苏屋村。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东区海底隧道嘅出口。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车多，而家龙尾在海丰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在彩云村。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孟公屋。仲有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大屿山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欣澳港铁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个女儿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वा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ल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लिए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न।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ने लिए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न।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दा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न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ए उ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होर वेरवे लिए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二台话你知， 司机大哥，我上车咁耐咧，你块面就揦足咁耐，你唔想做我生意咪出声咯？ 唔系啊，小姐。我腰痛咋？ 个司机位离太盘咁远，要弯腰先至揸到车，就梗系腰痛啦。你应该调校座椅位置，避免过度弯腰，令自己有一个自然同埋舒适嘅姿势揸车先至啱噶嘛。仲有啊，你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啦。 咁你都知道， 你成包薯片放喺隔篱啊嘛，食无定时同埋食得唔健康，都会影响揸车状态噶。你应该拣蒸、烚、白灼的菜式，同埋食多啲蔬果，仲有啊，唔好忍咁多啊！ 唔好忍，唔通闹啲客咩？ 我系叫你唔好忍住唔去洗手间啊！就算几忙，都要饮足够嘅水，同埋定时做一做伸展运动，咁就 very good 啦。 小姐，咁我都唔忍啦。啊，你讲咁耐，搵到银包俾钱未咧吓？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轮椅舞蹈代表苏子欣，星期五晚8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而家咧嘅气温咧系15度，相对湿度61%。今日咧大致咧天晴啊，干燥啊，早上咧都比较清凉嘅。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2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咧就会吹强风。而未来嘅几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咁大家搽翻啲 cream 啦。早上咧都系清凉嘅，日夜温差咧就比较大，咁所以都要带翻件薄薄地嘅外套。而星期五嘅时间，日间咧就会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就呢次季候风啊， 系 即系又嚟啦， 系啊， 今朝好干啊，今朝 系啊。 嗯，咁啊，天气方面就咁样睇法啦。咁啊 ，Vicky 啊，回归翻晨光嘅团队，之前去旅行喎，系咪啊？咁啊，都带咗啲手信翻嚟，去咗边度玩啊？ 去咗日本啊，去咗 日本， 有冇肥到先？ 我觉得自己冇，自己冇，因为 我自我感觉几良好嘅。 多谢。唔係，反而喺嗰邊咧就真係去唔到廁所，但係翻嚟咧就去翻好多啦。 水嘅問題係咪？幫你講下啦， 水土不服咁樣咯， 冇事嘅呢啲係 冇事㗎啦。 成長咗，你未去之前咧，你係講咩嘅喎？即係兩個字去屙屙咁樣，而家翻嚟先得講去廁所喎。 温柔翻啲啊嘛， 大個咯。 咦，今次旅行去咗邊啊？東京啊，定大阪啊？ 去咗東京啊，去咗東京，跟住落咗河口湖睇富士山。 好开心啊！ 系啊， 喂，今次旅行嘅直播室入边三个男士咧，即系我啊、钟哥同埋小白咧，都未飞过嘅，即系疫后啦。咁啊，叫做疫情之后啦，即系再复飞翻啊，去翻旅行啦。第一讲下个心情先，第二讲下个行程先，好嘛？ 好啊，心情就梗系相当兴奋啦。我想话，我出发前一日咧，我系开完厂夜晚，我系直接成个通宵执劫，我系一啲攰都冇，我系好兴奋，好似咧以前即系小学生去旅行咁样啊。 但系一上机就瞓系嘛？ 系啦，冇错，因为我朝头早机， 咁咪啱咯。其实搭飞机有咩做啫？唔通真系睇戏咩？搭飞机其实最好就系我嚟瞓觉 休息啊，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又唔系真系成程机瞓嘅，因为我自己几个人好紧张啊！ 哦，同埋要食飞机餐啊嘛， 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好想快啲降落，快啲去玩咁样。咁跟住降落咗之后咧，因为日本咧嗰边都有好多防疫措施啦，即系过关啊，咁嗰啲其实都好顺畅嘅。只要我哋咧就系喺香港呢边，即系出发之前咧有个网站就系登入晒所有资料，你打晒三针，有个 QR code 扫晒落去，佢就有黄码、蓝码咁样俾你。咁去到嗰边咧，过关嗰啲人员咧又会有晒张纸写住，用中文写住，即系可能佢知道你边度嚟啦。你是否健康吗？咁样，佢 yes yes yes 咁就得噶啦。 哦， 系啦，跟住就系有啲嘢就要你嘟翻个 QR code 咁样。系啊系啊系啊。 佢问你健唔健康，系问你个人健唔健，身体健唔健康，定问你个生活健唔健康？ 或者心情健唔健康？ 佢生活唔健康嘅咁样。 咁啊，呢个就系心情嘅好好啦。 系啦， 行程系咪都好好啊？ 行程都好好啊。咁的而且确咧，我想话即系咁耐三年啊，冇去旅行咧，咁我 plan 行程咧都揾得好足嘅，因为。冇之前以前，因为都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啦，咁有好多嘢都好随心。咁但系今次再次要去翻旅行咧，我有好多嘢 planning 嘅。咁我首先就落咗去河口湖啦，去睇富士山啦。咁我其实 plan 咗三日去河口湖啫。我三日第一日阴天，第二日好好天，第三日大雪。我系直情咧，好似经历晒四季。 好似有啲民宿系可以喺睇到成个富士山又。浸住温泉咁樣，風裏咁樣噶嘛。 係啊，咁但係我住嗰間咧，可能我哋嗰日夜入去啊，咁我就本身咧，我哋嗰一個酒店咧都係有得望嘅，咁但係我偏咗去嗰間咧，就係望到個頂頂咯。但係都唔緊要嘅，但係都好舒服，好開心嘅，成個心情都，同埋遇著大雪咯，最後走嗰一日，好驚翻唔到去東京嗰邊啊！咁但 係 因為冇巴士啊，係啦，因為要。接驳吧，咁跟住之后咧，做咩笑啫？ 我记得我有一次同日本就系去同小白去日本，坐嗰程巴士喺富士山脚坐翻去东京嗰程巴士啊，我瞓足 啊， 我完全乜都睇唔到，系啊， 其 实过几两个钟 巴士咧，即系讲多少少。搭到咧，我哋都好 lucky， 因為我哋要跑落山。 哦，因為你哋上咗去。 因為我哋喺上面要追嗰個時間咧，跟住要喺山上面跑翻落山，就係為咗坐嗰架巴士。因為嗰架巴士坐唔到咧，我哋有機會遲咗翻去東京，然後我哋有機會搭唔到班飛機。 哇！你咁蚊啊，遇到拉屎嗰日先咁樣。 人生第一次落山落到差唔多虚脱，一上去车完全，其实你去到日本你都会想睇下，乜都睇下啦，好新奇噶嘛，完全冇嗰、那个嗰、那个记忆啊， 大家都系咁样喎、啊。就譬如你哋去富士山就安排最后嗰日，即系要好赶嘅。譬如 Vicky 咧执个箧咧，又要最后嗰日要好赶嘅。 我翻嚟嗰日争啲上唔到机啊！ 点解唔安排早啲咧？ 好赶，你谂下嗰阵时候我同阿 O 去咧。晨光冇咗兩個主持， 嗯、 所以我哋兩個點解咁趕？ 就係趕翻嚟，可以安排安排早一日翻落嚟東京，咁、 啊、 然之後， 因為我哋用啲禮拜六日去噶嘛， 係、哦、 啊，好險要噶成、哦、件事啦，好險要，好似座山咁險要啊咁樣。嗱、 哦， 險要唔係一個好嘅形容詞，但你會明白點解咁急，同埋做傳媒不嬲都係咁啦。你教我嘅，你用咗兩日飛加拿大做華姐， 係、啊， 係咯，即係自己講話，自己係講得口響喎，唔係唔如生啲 又粉飾我哋， 佢有兩三日翻到落嚟咧，仲係 揾食啫，我哋唔同 大家咁話啦，大家咁話， 我哋去做嗰啲咧，直頭係我連條街係點樣我都未見過啊！ 係咯，你諗啊， 淨係搭咗乘飛機， 搭咗十幾個鐘頭飛機去到，跟住喺機場有架車車我哋去酒店，跟住就check in 咗啦，跟住即刻送我哋去會場，做完之後食餐飯，翻返去酒店瞓一覺，已經攰啦，夜晚去唔到玩啦。朝早坐飛機走喎， 係啊， 又十幾個鐘頭，又翻翻嚟咁樣。 爭在唔係永日咋？咩叫永日呢？你喺香港係日光時區啊，搭到嗰度又日光時區啦。做完嘢之後咧，即刻上翻架飛機，再翻翻嚟香港，又係日光時區啦。哇，咁樣真係好痛苦啊！ 估唔到啊，嗰一次真係 啊。嗱，點解無端講啲搭飛機嘅嘢咧？咁啊 ，Vicky 啊，旅途愉快啦，開心，或者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可能plan 緊飛都係開心。不過咧啊，有一件事都係虛驚一場，近排發生嘅就係呢個北歐航空啊，咁啊。原来我都搭过北欧航空啊，专飞挪威啊，同埋飞冰岛嗰啲地方噶。系、啊，你平时喺香港唔系咁容易搭到，亦都唔系咁容易见到噶。佢嗰种颜色，因为要转机先有。哇，咁咧，即系经历呢个电视剧嘅剧情啊。通常喺飞机嗰度咧，突然间啊，途中咧，空中服务员汇报咧，一名乘客啊，突然间咧心脏骤停啊，咁样。哇，咁啊好紧张啦！当时咧飞往最近嘅机场就要降落啦，都要四个钟头咁样。咁啊，哇，即刻好似木村嗰啲机师片咁，或者即系香港嗰啲冲上云霄嗰啲电影咁样啦。 飞机上面有冇我哋而家成日提及嗰啲救急仪器啊？ 系啊系啊， 要问 Didi 我唔记得咗，对唔住 嗰个啊。 有冇救急仪器？嗱，钟哥就即刻话有冇救急仪器啦。 应该有噶嘛，有急救箱。 系啦，入边有冇医生？ 系有冇医生啊？ 乘客系医生。 系啦，通常呢啲剧情啦。 有冇医生啊？ 有 冇医 生？有冇医 生？ 有，原来医生护士都有系嘛？ 好啦，结果是什么呢？ 嗯， 你再问多次啊，空姐姐姐。 请问这里有没有乘客有医生在这里啊？ 是啦，在场有56名心脏科的专科医生举手示意。 为什么这个飞机是本身医疗团体包了的？ 团队来的。 空中服务员啊，即刻就将这件事交给医生去处理啦。 他交给哪个医生呢？ 咁就应该。 个个都是自己呢， 大家 就真的。咁好好好在开个会先。我就开个会，因为我睇嗰啲医疗剧呢，日本啲医疗剧呢，佢哋要开会㗎嘛。然之后摆啲嗰啲 X 光片喺嗰度。我哋建议咁样做㗎嘛。傾得嚟，可能架飛機已經到咗現場。 然後啲橋咧，你話我哋而家應該點樣幫佢做呢一個方法嘅話，唔係， 係啦， 我睇得出佢而家唔係呢個問題， 係咁樣啊。 嗱，班機咧就係由斯德哥爾摩咧飛到去 LA 嘅，咁樣咁啊要大概仲有四個鐘先降落到啦。咁啊真係，原來咧呢一程機入邊咧有50多個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咧，其實咧就係搭呢班飛機參加咧去洛杉磯嘅醫學研討會。 哎呀， 咁啱。啱得咁巧，飛機撞紙鳥 真係啊！個乘客， 個但係最後邊一個操刀啊？咁快開刀， 未開 刀，真係睇戲， 未開刀住。點解上面得鋸刨啲刀嘅咋？ 你有冇睇 Doctor X 噶 ？Doctor X 唔會有把刀上飛機噶嘛？ 劉文醫生咧， 唔係喎，佢哋開研討會，可能佢哋自己有一啲工具， 唔俾帶上飛機 嘅 嘛？ 你啱啱先答完， 又啱，傻咗啦！ 唔好幻想用你食早餐嘅交叉。同埋胶刀系可以做手术，冇可能噶。不过即系成件事当然系不幸中之， 非常非常大幸啦，最後乘客冇事嘅，咁應該都係做啲嗰啲心臟起搏嗰啲動作啊咁樣。嗱呢啲咁專業嘅嘢交俾心臟科醫生 啦。 咁佢係咪要收翻59張嘅帳單啊？即係每個醫生寄翻一張俾 一張咧係主診嘅，另外嗰啲都係 consultant。 好彩冇喺飛機嗰度，大家互相討論點樣去醫治。 佢哋有討論過，你又唔知道。 唔係應該係黃金五至到十分鐘嗰啲咧，即係黃金五至十分鐘，你嗰下搞到就搞到，搞唔到搞唔到噶啦。呢啲急救嘢，即係小弟之前都讀過嗰啲急救 course，即係但係當然有專業嘅醫生喺度就在場就安心好多啦。 十幾個真係好誇張。 係啊，呢個真係拍戲嘅劇情嚟嘅，咁希望大家飛 拍戲嘅時候咧，如果同樣嘅劇情出現咧，大家。唔好鬧啊！即係拍戲咩？係 真 㗎， 真係都咁樣發生。咁啊，祝咁多位聽眾朋友嚟緊飛刀旅途愉快啦嚇！ 喂呀，我揾翻啦 ，AED 除顫器，心臟除顫器， 多謝你，係唔該曬小白 ，thank you。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见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重度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把往新一章去追， 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长命百岁系个个人都想啦，歌曲名字叫《百二岁》啊，唱嘅吴业坤加上咳新风。 而家好多人咧都会嗌外卖啦，喺外国咧呢、个我觉得真系几人间有爱啊。咁、因为有一位咧就真系72岁，其实都年纪都大嘅婆婆啦。咁佢咧就喺美国嗰度咧就送外卖。咁啊送外卖嘅时候，而家呢个二月其实都仲系有啲冻冻地啦。咁有阵时大家都我哋未必会遇到嘅情况就系、容易地下咧就结冰。容易結冰，咁啊結冰就容易跣啦。咁、其實阿 Vicky 咧，佢話到喺河口湖翻唔到去新宿咧，其實就因為路面上面都大量結冰。咁嗰陣時係啊，嗰陣時都出曬 warning 咁樣。好啦，咁啊呢一位嘅婆婆咧，咁佢就拎住好多嘅食物啦，咁啊就一路就送外賣，咁啊撳門鐘咁樣。嗱呢個咧問題唔在於嗰個嘅order 嗰個顧客，因為顧客唔知道邊個送噶嘛。可能個顧客都會覺得，如果係一個年紀大嘅婆婆，佢都會覺得，咁我不如自己攞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咧並不是咧就出於嗰個顧客。咁、個婆婆咧亦都好用心咧去到做佢每一單呢一個送外賣嘅生意。咁佢就拎住，其實你知大外國人食嘅又食得多啦，咁佢拎住嘅梗係一抽二楞啊， 講 一袋 嘢都食好多嘅。 系啊系啊，咁啊去到嘅时候咧，咁真系喺人哋屋企个门口嗰度，即系外国好多时个门口会有几级楼梯，跟住先至会揿个门钟噶嘛。佢就喺嗰几级楼梯嗰度咧，唔觉意跣亲，一跣咧跌咗落地，所有嘅食物咧就跌咗落去，系啊，先跌咗落地下先。好啦，咁一跌咗落地下嘅时候咧，咁啊个屋主咧就听到啦，咦，点解出边门口咁嘈嘅咧？于是乎一开门睇嘅时候咧，就见到个送外卖嘅婆婆咧就跌咗落地下。咁啊跌咗落地下嘅时候，嗰、那个屋主咧，咁当然你知呢个年代噶啦，咁当然系佢屋企人入边其中有啲就已经拎咗个手机出嚟，又影下咩事啊咁样。咁但系咧、那个屋企嘅户主咧，佢一见到嘅时候，佢就形容翻，佢即刻望到个婆婆咧，佢系。用隻眼去望住啲食物，到底食物有冇跌出嚟啦？啲汁有冇濺出嚟啦？係關心嗰個食物嘅 quality 嘅。好啦，跟住嗰個嘅户主咧，佢就即刻去問翻呢一位嘅女士啦。啊，點樣啊？你有冇跌親啊？然後嗰個婆婆都係答佢：，我哋睇咗啲食物先，因為你哋 order 嘅食物，因為佢覺得係我自己唔小心，冇理由令到你哋咧係損失咗你哋嘅食物嘅。咁當然，你話在於一個送貨嘅，咁佢梗係。唔想賠啦，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好啦，咁但係個户主就會覺得哇，佢真係好用心， 盡責啊， 係啦，好盡責。佢喺呢一刻咧，佢都唔去諗自己有冇整親，而去睇咗啲食物先。咁呢一個片段咧上載咗互聯網啦，咁佢哋亦都將呢個片段擺上 internet 之後咧，得到好多人就覺得呢個婆婆好敬業熬業，即係覺得佢好專業啊。做任何工佢都一定會用102% 嘅力量， 使命必達， 去到做好佢。咁於是乎咧，咁佢亦都係跌親啦。有好多嘅網民咧，就大家一齊咧就即係做集合咗一個少少嘅基金，咁俾咗一筆錢呢個婆婆，就同呢個婆婆講：你咁俾心機做咧，其實你好值得咧去享受你嘅人生，叫佢退休。我覺得呢個咧。真係人間有愛嘅故事啊！有陣時社會咧，我哋大家都喺度指罵緊一啲，譬如可能哇，佢哋送外賣態度唔好啊，但係又唔諗，其實可能下低兩步路自己又唔去攞，咁但係我哋同一時間就好多嘅戾氣咧，充斥喺個社會上邊。即係如果有多啲呢一類型咁嘅新聞，呢個就發生喺美國啦。其實我覺得香港都肯定會有好多咧係好嘅事情發生嘅。個問題就係大家會唔會？留意得到啊，會唔會喺網上面見到啊？ 都之前都有咧，即係譬如好多速遞嘅朋友們咧，都會幫一啲有需要喺街上邊嘅長者們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又同一時間，有啲人好小心眼嘅嘛，即係就會話：喂，係咪因為見到有人咁樣，所以你先至咁樣做？ 哦，係啊，係啊， 即係又係咁樣。 譬如而家呢一單呢個 case 咧，咁出咗出嚟呢件事啦，咁當然係好好嘅結局啦，因為呢個婆婆亦都攞咗筆錢，佢真係可以退休。咁另外就係有可能即係譬如鍾哥所講，一定會見到，原來我咁樣跌一跌。又要有人影到嘅話，可能即係我又退休，有啲人立壞心腸就會咁諗咯。 所以即係唔好用呢啲咁樣嘅小人之心去度人君子之腹，即係第一樣嘢。即係無論係當事人又或者係旁邊嘅人都係啊。咁啊，即係希望個個都可以開開心心做到自己想做嘅，同埋最緊要。 其實唔好跌親係最好嘅。 係啦，無時無刻咧喺工作上邊盡自己嘅能力做到最好咧，一定會有回報嘅。 同埋呢啲思考嘅嘢純粹啲啦，每個人都去測度啊，究竟會唔會有陰謀論啊？會唔會係諗住其實做場 show 啊咁樣？你生活都唔會健康啦，身心靈都唔健康啦，係咪先？所以即係呢啲新聞，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個正能量啦嚇。 同型号的手术灯经检查之后确认安全，可以继续使用。该型号手术灯并没有在联合医院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举行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双方牵头人会晤。新华社报道，双方就当前国际战略形势进行讨论，表示愿意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霸凌行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双方亦都同意继续加强在多边框架内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多努力。雙方認為應該堅決維護亞太和平穩定，反對引入冷戰思維、集團對抗和意識形態對立。俄羅斯傳媒就報道，王毅說中俄關係堅如磐石，能夠經受住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帶來的任何挑戰。帕特魯舍夫就說，在西方壓制俄中兩國的情況之下，雙方進一步加深在國際舞台上的協調協作，具有特殊意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27,250 點，是跌2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34.99，瑞士法郎0.928，加元1.353，人民幣6.877，英磅對美元1.211，歐元對美元1.065，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33美元，卖出1835.4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今朝天气清凉，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比较挤塞噶，就系龙翔长道啦。咁啊，翔长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嘅中线啦。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快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咧，龙翔长道去荃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中线啦，同埋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快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天马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咁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墟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车多，龙尾就喺大埔太和路啊。再讲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海景山庄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埔墟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龙就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瀝源。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都是擠塞，龍尾星河名居。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的律倫街一段擠塞，龍尾亞街路街。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住聯合道慢車排到去九龍城迴旋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啦，排到康莊道橋底。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而家咧係比較車多嘅，近裕豪山莊嗰段龍尾排到去水邊圍交匯處。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就擠塞，龍尾喺元朗公路近泥圍。青山公路嘅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住珠海學院行車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龍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進景園。咁清水灣道去翻龍蝦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西貢公路近住鄭直之中學對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咧，都係擠塞。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碧沙路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係較早前呈祥道去荃灣方向啊，近住蝴蝶谷道中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嘅。咁但係車龍都有待消散啊。就係呈祥道去荃灣，近住蝴蝶谷道啦，中線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啊都係仲係擠塞啦，龍尾排到去天馬苑嘅。最後消防處提提你，自動心臟除顫器 AED， 即使未受過訓練，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動，未學過都適用。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在购买抽湿机的时候，应该选择具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抽湿机，并且因应需要选择功能，例如干衣功能、一般除湿功能等。在使用的时候亦可以设定定时 timer 功能，避免过度使用。在抽湿机开动的时候，应该保持门窗紧闭，将抽湿机放在远离角落并且通风良好的位置，不要阻塞抽湿机的出风口和回风口，以达到最佳抽湿效果。若果想知道更多节约能源小贴士，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站，网站内更有印尼文和菲律宾文两个外语版本，详情请参阅网站以获取更多资讯。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歌难唱的原因之一是 话呢一首歌是难唱的原因之一咧，就是制作歌曲的时候选取了带有八十年代味道的方向，连咬字语气上面今次都需要配合的。作为一个二零二三年的歌手，就梗系有啲唔惯啦。作曲监制都是周兴哲自己，填词周兴哲、吴奕伟、陈慧玲，编曲黄宣明。 这是最后的一刻，无法逃避的一刻。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兴哲《最后一堂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来吧。 生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这个环节呢继续请来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帮我们分析大事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同我们跟进下啦。昨天港股呢急跌357点啦、人民币走弱啊，加上呢科网股下跌呢拖累啦。咁啊即係麻麻地见到隔晚美股呢咁啊亦都做得差喎、Dow Jones 跌成600几点喎。咁啊今日港股会不会继续沉底㗎、交俾 Kenny 帮我们分析一下先，唔该。 好啊，嗱，我相信都會啦，因為其實呢幾次我哋做節目都講啦，其實就睇翻個市況方面咧，就因為升完即係放完假翻嚟之後啦，即係累積嘅升幅實在太大啦，咁跟住咧就其實就你見到22,700点啲位嘅話咧，咁其實應該咧就見到一個階段性嘅頂位嚟噶啦，咁所以變咗一路都係持續性咧，就是、一個整固同埋調整啦，同埋越調越即係嗰個調整嘅幅壓力方面咧就越嚟越大喎。咁、通常都係即係琴日我哋都提過啦，即係久走必失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多數都要再向下調嘅。咁、所以就琴日都有提過就話即係250天平均線啦。咁但係而家睇個勢咧，因為外圍都係差啊嘛，咁所以就變咗250天平均線方面咧，都相信都會可能穿一穿添，我自己覺得。 明白。咁、既然係咁樣，我要揾啲穩陣嘢問一問先啦，問翻啲匯豐啊。即系我哋呢啲傳統老派啊 ，Kenny， 匯豐點睇咧？嗱，咁佢而家個 ADR 咧就直逼62蚊，而且今季咧好似話想恢復翻有季息添，得唔得咧？咁會唔會係啲利好嘅消息嚟噶？ 咁啊，好明顯就係啦，即係匯控啊，或者其他啲銀行類股份咧，都採取一個即係以食誘人嘅策略啦。係 咯， 咁呢個咧。都幾 work 嘅，因為咧，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即係環境之下咧，就投資者其實有少少就risk 即係 risk off 咗嘅，咁就其實投資者方面咧，亦都係咧開始個態度上面嘅話咧，就會謹慎啲啦。咁謹慎啲嘅話咧，咁即係睇翻一啲比較穩定嘅現金流咧，就會比較安全啲嘅。咁就匯控都係啦，你睇到其實就第一首先就係嗰個派息就增加咗 payout ratio 啦。咁第二就係話出售咗加拿大業務成功之後，咁亦都有一個特別息咧，就回饋翻俾股東嘛。咁所以加加埋埋方面咧都係唔差嘅。咁而基本面上面嘅話咧，其實同我哋早幾日分析銀行股嘅情況都一樣噶啦。其實同呢個係東亞同埋渣打嘅情況都一樣嘅。咁匯控都係啦，受惠翻嗰個係息差嘅擴闊啦。咁所以你見到淨利息收入方面咧，都係有所上升嘅。咁就第二咧，如果你睇翻因為始終匯控都係一個環球性銀行啊，咁我哋都睇翻佢哋嗰個唔同地區方面咧個業務嘅情況啦。咁你都睇到其實香港繼續係一個最大嘅貢獻者啦，咁啊貢獻嗰個數量係最大嘅，咁都有呢個係差不多接近5% 嘅增長啦。咁其實唔差，因為你唔好忘記舊年。香港是面對緊疫情啊、經濟放慢啊等等各樣問題噶嘛，咁但係都有一個單位數字嘅盈利上升嘅話咧，都係唔錯噶啦。咁而其他地方啦，譬如好似中國啊，或者係其他新興市場方面啦，其實大部分咧都係有增長嘅。咁如果以業務範疇嚟計嘅話咧，就炒房業務啦，俗稱炒房業務嘅即係財資管理業務方面啦，又係有增長啦。咁企業銀行啊、財富管理嗰啲話咧，都係有雙位數字增長喎、所以係除咗息之外嘅話咧，佢哋個基本面咧都做得唔差嘅。 係咁大家可以睇睇啦。琴日出完業績之後，股價見光死，今日 ADR 又及翻上62蚊，好似都反映到出嚟。 因為最主要咧，琴日就業績之後咧，其實佢哋管理層嗰個係業績嘅即係説明會咧，就睇得今年咧就比較係審慎啲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就覺得啊，會唔會話好似冇預期咧就復甦得咁理想咧？咁但係後來佢都有再解話嘅，就話佢哋嗰個預計咧就係一個係好審慎嘅預計嚟嘅。咁其實咧就喺2023年方面咧，實質上邊咧好多範疇咧都有。一个 空間去改善嘅，咁所以就形成咗咧，就舒緩咗大家嘅睇法。咁同埋始終都係啦，即係頭先講啦，就係、是、你派息係特製啲嘢，呢、這個即刻有 cash 袋到落袋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個息高嘅話咧，始終啲人咧都中意咯。 嗯，另外都想問埋 Ken， 你見到內地恢復翻遊戲版號嘅審批啦，咁啊好多官媒近月咧都連翻發文啊，支持翻咧就遊戲業嘅發展，咁啊再加上而家就話到人工智能咧，嗱如果滲透咗喺遊戲之後啊，市場會唔會有一個爆炸性嘅增長咧？咁如果你話手游股嗰个 start 制又揿唔揿得落咧吓？ 嗱、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讨论过腾讯咧，其实佢腾讯方面咧，其实内地方面都有一个新嘅一个系手游嘅政策啊嘛，咁咧就喺、這个将手游方面咧就同体育啊同埋呢个智能发展咧就结合埋一齐啊嘛，咁、就将手游方面咧，我谂个形象或者系嗰、那个。策略方面咧就有所改變啦，過往就手遊可能純粹真係消閒啊、挑探啊、玩遊戲咁樣，但係而家就經過之前嘅一系列嘅整改之後咧，而家甚至無希望結合埋咧同體育事業有關啦，同埋透過呢個手遊方面咧嚟到去培養小朋友嘅智力發展啊，令到佢哋嗰個係身心上邊咧都得到個發展啊嘛，咁就所以變咗而家好似咧就將手遊個定位咧又真係有少少改善嘅，咁同埋佢哋。亦都講話已經係遊戲行業方面咧逐步告別呢個野蠻增長啊嘛，咁、所以變咗似乎嗰個政策上面咧係會利好翻嘅。咁嗱，依、這個好重要啦，因為你大家都經歷過依、這個過往嗰幾年都知道啦。其實投資內地呢啲平台經濟啊、遊戲啊、新經濟嘅話咧，其實政策面係非常之重要。不過其實喺內地各行各業都係啊，即係從來唔單止係新經濟嘅，所有行業都係咧政策面係非常之重要咯。咁政策係利好嘅，咁當然大家係 happy 啦。如果政策打壓嘅話咧，咁其實就比較難去經營咯。 嗯，之前即係個世界真係唔同咗。之前咧就話啲遊戲咧係影響小朋友嘅心智發展、 心靈啊咁樣， 而家係幫助佢哋嘅心智發展啊，係 啊， 真係唔同曬， 兩刃刀。 我覺得又有不即係都有道理嘅，點解咧？嗱，當然咧，個遊戲係個名嚟嘅啫。咁但係你個遊戲最緊要內容係啲乜嘢啊嘛？咁、如果你啲內容裏邊咧，哇，全部都係即係啲打打殺殺啦，或者係全部都係啲比較冇乜教育意義嗰啲嘅話咧，咁、當然呢個遊戲本身就可能嗰、那個教育嘅性質就會低啦。不過咧，可能個趣味性就高啦。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將個遊戲咧就變成全部教育意義嘅，全部都講呢個中國歷史啊，講呢個中國文化嘅話咧，咁當然教育意義就高啦。但系 有 趣味性 咧， 咁呢 个 就 系 另 计 啦。 又系嘅， 咁呢个就睇下往后点样再发展啦。关于手游类嘅股份会唔会加入 STEM 嘅元素咧？呢、个都系即系网络上边吹紧一个风嘅。转个角度，环至最后一定要关注埋呢一只股份啦。咁啊，京东啦，咁啊大撒金钱啦，推呢个补贴啊、优惠、决战、拼多多啦。咁啊，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京东咧计划喺三月初咧推出咧100亿嘅人民币嘅补贴活动啦，向拼多多宣战。不过咧，大行即刻出報告咧，唱淡只京東喎咁樣。咁啊，琴日咧，京東啊市值蒸發咗559亿啊，跌咗接近8% 有多啊，係表現最差嘅藍籌股啊。哇！啲散户喊出嚟啊，琴日無端端咁樣跌8% 落去咁啊。如果今日跌多2%，兩日之間蒸發咗10% 都難搞喎。冇事冇幹，點解啊？咁啊 ，Candy 交俾你去講下好嘛？唔該。 咁逢真呢啲補貼就梗係咩噶啦？即係以本商人就亦都自己可能會受到影響噶嘛，因為始終嗰個問題就係話佢嗰個而家嗰個即係行動就係話咧，就如果價格咧就高過拼多多嘅話咧，佢就會進行補貼啊嘛。咁就變咗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大家鬥價格競爭啦。咁其實你知一鬥價格嘅話咧，其實大家都係可能有機會兩敗俱傷噶嘛。不過咧就都要睇下究竟佢嘅目的係咪先，即係如果你是盲目地去鬥嘅話咧，咁啊當然就係好無聊啦，同埋亦都係對個企業嘅盈利方面有影響啦。但佢今次咧主要都係針對翻咧就話嗰啲鄉郊同埋偏遠地區嘅。咁其實呢個咧就同嗰個係過往京東其實都有提過，佢哋都發展一個下沉城市嘅策略係有關嘅。因為喺一線城市上面嘅話咧，啲電商啊或者係啲即係交易平台嘅話咧，其實都發展得好成熟噶啦。咁亦都係競爭係好激烈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喺啲二三線城市裏面嘅話咧，其實係高增長嘅，同埋個 profit margin 相對係比較高啲咯。 咁如果你長遠即係一間企業去長遠係整個 roadmap 嘅話咧，咁我相信喺內地而家咧，大家都係好規即係規準咗咧，就係呢個啲二三線城市嘅，尤其是隨住內地即係進一步城鎮化嘅話咧。咁呢啲下沉城市嘅話咧，係會造就咗一班新嘅中產階層出嚟。咁呢個就係一個增長潛力所在咯。 嗯，咁所以散户都要睇下，即係嗰個股價波動究竟係咪真係好似如 Candy 咁樣講啊？其實集團都有路線圖嘅咁樣，定還是係 應該有嘅？ 係應該有嘅。好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Cand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多謝你，嗯，拜拜。 唔該 Candy， 拜 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紧张啊！今日咧财政预算案出炉啦，咁、嗯、究竟咧 有冇糖啊？ 系啊，有冇糖啦？咁啊，众说纷纭嘅， 好淡淡，好想食糖、啊。 系啦、啊，众说纷纭嘅，系啦、啊。咁啊，糖都分好多种嘅，系、嗯、啊，即系橡皮糖又系糖啊，即系叫做咧。水果糖又是糖咁、啊、样、啊，究竟派边一类嘅糖呢？ 大家会好多无限解读噶嘛，即系、啊就是、根据佢用咩颜色咧，就会估计佢有冇糖派、 啊。哦，今次维他命 C 多喎， 系、嗯、咯， 橙色喎， 橙色 方面系咪啊？咁样 补身， 系啊，补一补，平时都要吸收多啲维他命 C 啊。咁啊，维他命 C 好啊，健康自然好啦。咁 系意味住有啲维他命 C 嘅水果糖咧？ 我真系唔知，好快知啦，仲有两个零钟， 系两个零钟啊！ 即系学者都有话啦，咁啊，究竟派钱好定还是系楼市减辣好咧？咁、嗯、样中产有中产嘅说法，嗯、基层有基层嘅许愿。咁、嗯、啊，究竟咧财爷呢份预算案系点咧？咁啊，大家好似钟哥咁样话斋啦，啊，迟啲大家就会知道啦。不过咧，唔系每件事咧都叫做尽如人意嘅。 我觉得party 咧 party。 派 即 系点啊？ 派对啊嘛， 派对 派就对噶啦， 哎呀， 派对啊， 咁都好啊，咁诶， 胜利贵言啊，胜利贵言啊， 睇下派多，睇下派多定派少啦，系咪先？ 大家一齐 party 啦， 系啊，但系香港太赤字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嘅， 咁啊呢个都系要睇翻宏观嘅香港呢个经济体啦，太冇钱，政府冇钱。市民都冇錢噶啦，咁樣呢個都係考量之嚟嚟嘅。嗱，頭先話咧，唔係每件事盡如人意，咁啊講下呢一則嘅新聞，同大家講下都幾得意喎。咁有一個男士咧，就去啊呢個連鎖快餐店嗰度咧食一個素食餐咁樣啦，叫咗咧一個焗素豬扒飯，焗素豬扒飯即係嗰啲扮肉嗰啲豬扒咧咁樣，咁啊食啦。啊，佢又送咗一碗瘦肉湯喺度喎。咁呢個咧素食男士咧就大鬧啦，咁樣哇你！点解会系咁噶？你嗰个配对好唔啱，因为我本身系叫个素食餐，你就有个哇，即系瘦肉汤咁样，即系叫做一半系素，一半唔系、哦。咁点解你唔整埋个素汤啊？咁样类似系咁。 但系嗰嚿素瘦肉汤嗰嚿瘦肉系咪其实都系素嚟噶？ 唔系真瘦肉 嚟，真 系 肉嚟噶。 系啊，即系瘦肉红萝卜汤咁样咯，类似嗰啲例汤咁样。 佢自己唔拣呢个要汽水或者豆浆嘅。 佢谂住例汤。我谂住例汤咁样啊，咁啊嗱，你哋觉得系点样咧？其实呢件事又好普通嘅，唔需要闹人啦，亦都唔需要摆上网破口大骂咁样嘅、嗯。 我会觉得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其实铺头咧都未必每一间已经准备咗几款汤喺度噶。咁譬如啲烧味铺，大家都知啦，佢都系攞啲猪头猪尾咁样搭上搭咁样就。即係整滾個湯俾你咁樣啦，咁唔係話每一間鋪頭佢做到咁多款嘅時候，譬如素湯又未必咁多人鍾意，可能佢哋都喺佢哋嗰個廚單嘅 list 上面呢就沒有嘅。咁、如果我係一個素食者嘅話呢，我嗌一個素餐，咁但係個湯呢可能我會先問咗佢先係咩湯、如果佢冇嘅話呢，咁我咪嗌汽水或者豆浆咯，咁、解決咗件事，即系闹人就冇意思啊！ 佢唔系闹人，摆上网， 摆上网， 摆上网咯。呢、這个网民被形容为咩呢？大家都有睇周星驰嘅《西游记》啊、考验贫僧系列，即系你本身 饮定唔饮咧？ 系啦，系啦， 咪佢唔饮咪得咯， 系 咯， 系 咯。即系如果佢话佢唔知饮咗咁啊，咁我又冇得好讲 嘅。 如果佢见到系瘦肉，真系肉嚟嘅，咁佢可以选择唔饮噶嘛。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公说公有理嘅，但系我又觉得咧，今次我会帮间餐厅。 系 啊， 咁因为。咁如果你作為一個素食者，你去到揀一啲咁樣嘅地方食飯，咁你應該會自己有啲諗法㗎啦、可能揀一間真係全間餐廳都係食素嘅。 係啊。 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咁就算你話啊，佢又有素又有分嘅咁樣， 咁你都可能嗰隻鑊都未必係即係全數係 啊， 係 啊， 係 啊，啲油啊， 啲油啊咁樣，你可能你都心中即係心中有數啊呢一樣嘢。咁如果你揀得呢一間餐廳，你都可能預咗，未必盡如你自己嘅意願嘅。 但係阿樓主啊盡咗力㗎啦，因為佢叫呢個焗素豬扒飯，理論上 應該焗嘅，嘅 係啦，佢焗嘅，理論上沾染唔到。 你唔知佢之前係咪焗完個豬扒飯啊嘛？ 係啊， 真個豬扒飯擺咗落去，係差唔多啊。 不過鐘哥嗰個睇法咧，都有大批網民係支援嘅，即係覺得哇，香港人咧真係好難服侍啊，大佬。 係啊，我有啲食素嘅朋友，其實佢哋本身個電話入邊咧 save 咗。就是他们会去的餐厅、 啊、 其他那些餐厅他就会真的是这样问了、啊、就是看看你的那个汤是怎样啊、嗯、或者吃法或者整法会是怎样啊。 不是就是素添有很多不同宗教的朋友呢、啊、他们真的会自己有一个餐厅 的名单在这里、 嗯哦是啊是啊。 就是有些宗教是会不吃这种不吃那种这样的嘛、啊嗯。他说其他那些他一定不会去的。他说怕有事啊嘛，即係佢哋自己個信仰就係唔想啊嘛，咁佢哋咪篩選翻佢哋自己想去嗰啲咯，冇、問題噶嘛。 係啊，咁呢個純粹我自己看之啦，笑料一則啦，即係你中意食乜咪食咯。香港喺個飲食方面都好自由嘅，食多食少，食健康啲，食啲唔健康嘅，你適隨轉變啦。 所以呢個好得意嘅，即係譬如食素嘅朋友，哇，點解會有肉啊？譬如我哋食肉嗰啲咧。見到嚿肉細啲，點解冇乜肉㗎、啊 啊？你係咪冇肉我啊？得一嚿肉咁樣係咪 咁少唔夠食。 有時朝早去食早餐咧，因為我成日好要睇時間嘅。點解呢越早去咧，嗰嚿魚柳係越細嘅。 係咩？ 係啊，啲大 魚唔係 random 嘅咩？ 點解咧？因為佢驚後邊好多人買啊。 哦。 咁如果越晏咧，譬如佢十一點冇，你十點九去咧，可能會大快啲嘅、哦。因為點解啊？卖唔晒啊嘛，咁卖唔晒佢又唔想摘到听日，咁咪俾多两嚿你咯。 系啊， 即系呢啲我都有啲谂下啲缩数嘅， 嚿鱼多一两嚿俾你咯， 系啊， 数下你咯， 争鱼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上昼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相关演辞同资料会喺预算案嘅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喺网上浏览同埋收睇直播。演辭文本和摘要單張將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16座政府辦公大樓、7間公共圖書館和61個公共屋邨商場等的地方派發。陳茂波在立法會發表預算案之後，下午3點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晚上7點半將會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作的財政預算案論壇。另外，他會在明天早上8點出席預算案聯合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議線》。曾經因為基因編輯人類胚胎事件在內地被判監3年的內地科學家何建輝，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獲批來港，但是入境處處長宣告他的簽證無效，並且會進行刑事調查以作跟進。政府發言人說，入境處經檢視有關申請之後，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入境處強調，任何人士在辦理任何赴港申請時，明知而故意申報失實的資料，即屬犯罪。為了回應社會的關注，入境處今日開始調整計劃的申請流程，申請人必須申報是不是有刑事定罪記錄。至於仍然未獲批的申請，入境處會要求申請人補交相關資料。中日兩國官員今日在東京舉行安全對話，是2019年2月以來首次。共同社報道，兩國國防和外交官員昨日開始舉行一系列會談。日本外務省表示， 双方同意继续在各层面密切沟通，以建立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并且按计划在春季前后协调开通防务部门之间的二线电话，以避免发生军事偶发事件。報道又說，日本防衛省官員在會談期間提及疑似中國氣球進入日本領空，要求防止類似的事件再發生。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已經否認指控，日方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之下捕風捉影，對中國猛烈攻擊，並且敦促日方停止追隨美方搞人為炒作，借題發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俄方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俄方的决定不负责任，美国会密切关注俄罗斯将采取的行动，但是美国仍然随时准备与俄罗斯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展开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呼吁俄罗斯遵守不发动核战争的义务，停止核武器威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11点，跌2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4.89，瑞士法郎0.927，加元1.354，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01美元，卖出1836.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龙翔道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都系啦，有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嘅。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薄扶林水塘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就车多，龙尾在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狮子石道就挤塞，车龙排返去太子道东近彩虹道对出。亚街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就挤塞，车龙排到过晒榕园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車多，龍尾元朗公路近麗圍。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廣場慢車，龍尾在馬場。後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線車多，排到科學園。清水灣道去龍蝦灣方向近銀影路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教職員宿舍。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菠萝包、橙仔包、吞拿鱼包、鸡尾包、牛角包、猪仔包。 诶，等我嚟，丹麦条、馒头、冬甩披萨、意大利粉。啊！究竟边度出问题，搞到样样都唔食得？ 系负责。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肤质有嘴》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知道佢哋有新歌咧，就有一个咧感觉啊，就所有回忆翻晒嚟啊！系一对好劲嘅摇摆组合 ，Linkin Park。 Just a scar, somewhere down inside of me, something I cannot repair, even though it will always be, I pretend. 主将咧离开咗人世咧，但系佢哋嘅音乐仍然咧继续噶。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榜接第九位 ，Linkin Park Los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咧同拍档咧又讲下呢一个话题啦，咁啊早两日咧咪有啲细路仔咧晏昼冇得食饭嘅，因为嗰、那个叫乜乜午餐出咗事啦。 哦，系啊，系啊。 系跟住咧有一间荃湾嘅学校咧就变阵，咁啊用翻平时载啲细路仔翻学嗰啲旅游巴啦，即系校车啦，咁啊载咗啲细路仔咧去咗边度食饭咧？去迪欣湖嗰度野餐，系、 哦、 啊。 咁但系野餐啫，但系嗰啲食材喺边度俾佢噶？ 食材喺好似都系叫外卖咁样咯。跟住就横掂你哋都唔可以喺学校食啦、 哦。变咗秋季大旅行咁 样。系啦，变咗秋季大旅行咁样。啊，我睇到啲叫做出嚟嗰啲新闻照片啦，或者有媒体报道啦，啊，普遍家长啦都系予以赞赏噶， 赞赏 系啊，觉得咧学校嘅灵活变通度高啦、啊，有得玩又有得食啦，咁啊俾啲细路仔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啦。最重要系咩啊？平有一个家长咧直言话。其实想带小朋友去迪欣湖好耐、但系咧车位咧极度不足。 哦，而家就最好啦，一架旅游巴咁样安排晒， 即系啲细路仔去咗玩，咁啊一了百了啦。咁啊去过就算噶啦，有啲地方人生系咪先咁样？冇话要成日去枕住去嘅咁样。咁啊突然间一起，我喺度谂啦，系、哦。迪欣湖真系唔系好多车位，好似揽埋好似得四十个车位度， 少啲啊！四十系咪四十个？我真系唔记得。我都有去过几次嘅，咁但系咪每一我 多數都是要排一排隊，可能十至十五分鐘咁先騰到入去咯。咁啊車位唔夠就一定噶啦。咁我唔知個網上會唔會有啲即係如果顯示有幾多車位，咁啊會好啲啦。 不過成日都話咧，即係每日都會有啲事發生啊嘛。即係譬如話佢而家呢個飯盒又出咗事，咁啊固然之唔好啦。咁但係相應嘅單位都可以有好多嘅應對措施噶嘛。即係譬如話有啲之前未講咗話有啲唔同嘅餐廳。可能減價或者俾個飯盒佢，咁啊相應措施啦。譬如而家阿 O 講學校咁啊去咗迪欣和咁樣，有一個相應措施啦。其實都可以好多利用呢啲事件咧，令到啲學生多一啲嘅體會。 係㗎， 譬如話，不如搞個辯論會啦嗰日。 嗯， 點解我哋今日要坐喺度冇飯食？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衍生翻出嚟就係、是。嗰啲學生都要知道嗰個源頭發生咩事噶嘛，即係佢哋都要知道，哦，原來係因為哦，大家食咗肚痛，點解食咗肚痛啊？我可能啲食物唔乾淨，但係未必係食物唔乾淨嘅，可能係個製作過程啦，可能係運輸啦，咁佢哋會明白到成個流程。咁佢哋咪可以學到嘢咯， 係 即係當成一個學習， 當成一個學習會有用噶嘛， 係啊，同埋即係喺迪欣湖嗰度好多嘢會發生噶嘛，即係有啲人又踩單車，有啲人又踩喺嗰啲船仔 啊、鴨仔嗰啲咁樣踩， 係啦， 跟住仔過嚟食下啲麵包， 更加多係咩咧？影婚紗相，跟住咧啲細路仔就會唔明啦，哇點解佢哋著到咁嘅？哇佢哋錫啊咁樣，即係你啲見啲細路仔見到人錫就好。好唔好噶啦嘛？咁但系呢件系好好嘅事， 但 点样将教育到佢系好咧？咁样 系啦。调翻转头，结婚嗰一对新人咧，如果真系见到咁多细路咧，会唔会影响咗佢哋生育嘅念头咧？哇，咁噶， 梗系生到几个啦， 生到几个啦，咁开心，生队足球队啊， 生到几个啊， 生成足球队。 系啊，依家都少咗人咁样做啊。我身边即系 欢迎大家咁做， 生产最多嗰啲都好似都有四个小朋友的。 系啊， 四五个都好夸张， 好夸张， 算多啦， 算多， 算多，你都识噶，四五个嗰个， 知， 识噶，系啊，你有访问过佢， 大家都识噶， 百分百，系咪先？系啊，喂，不过即系想讲啲野餐嘅事咧，反而大家需要去学习嘅，点解咧？依家有几个野餐嘅热点啦，包括头先讲嘅迪欣湖啦，第二就系西九文化区啦，第三咧就系佐敦谷嗰个青草地嗰度啦。 嗰个咧，其实老实讲，交通唔系话非常。常方便， 又系车位不足，系咪？ 但长期都有好多人嘅， 但系嗰度好大， 系啊，好大，影相其实都容易影得靓，嗰个位 系 咁啊。嗱， 车位不足啦，但系我想讲唔系车位不足嘅问题，想讲大家咧去野餐嘅时候，真系冇乜公德心，即系遗留落嚟嘅垃圾好多啦，跟住扎营嘅时候咧，又用好多营钉啦，令到咧。嗰啲青草地咧就光秃秃啦，已经。我咧近排去跑步啊，喺大角咀海边嗰啲位啦。咁啊，跟住都有人扎营。野餐 其实而家都好似好流行，要真系有个营，因为在于我嚟讲，其实野餐你一张地布都得噶嘛，地布、台布啊咁样都得噶嘛。但系而家系真系的而且确多咗人咧，好似中意有间屋喺度。 你扎咗个营先觉得自己有营噶嘛？ 系啊，系啊，仲要点样为之有营咧？就有两个营， 两个营 好有营啊，有两个 拍晒系咪啊？ 系啦，咁跟住我就喺度谂，有啲地方应该唔可以就咁有个营。地或者调翻转头，有啲地方应该唔可以叫做有可以俾你咁样坐喺度，因为佢就直情好似去咗外国咁嘅， 系啊， 即系大角咀咧有个海边嘅喺银海一号附近咁样啦，咁我平时都喺嗰度跑步，跟住咧我见到有人咧冻咗几支鱼竿，喺度垂钓啦，跟住仲有两个帐幕啦，再好似 campsite 咁样咧，有嗰啲露营凳啦，我突然间觉得个画面咧。是好 外 国嘅， 外国咁样。 但是实情呢又好似有啲违和啊，同个同个现实嗰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个 location 错咗，即係摆设係 OK 嘅，喺 location 错咗。 即係如果係钓鱼呢，喺我哋自己香港人嚟睇呢，应该喺北角码头攞条鱼丝戳下啲泥巴。 係啦， 係 啦， 係 嗰一隻嚟。 即係如果大家唔明白，我又用中哥屋企附近去做例子。嗱，你嗰度有个海边啦，咁 有人钓鱼㗎。 系有人钓鱼，嗱钓鱼唔紧要。 嗯， 有两个帐幕喺度，再加张露营凳，再加张露营台，饮住罐啤酒，咁样钓鱼你又得唔得咧？ 帐幕我就未见，但系嗰张凳同嗰张台我就见过。 哦，你都已经见过啦， 见过啦。 即係真係好似開檔咁樣嘅。 係啦係啦係啦。 嗰度佢都仲要好嘢喎，因為我哋望出去嗰邊，即係嗰頭咧，嗰度係一個石，即係好多嚿大嘅石咁樣堆埋噶嘛。 係啊， 佢都好難擺得平張凳 啊。 佢又擺到喎， 係咯， 連張台都有喎。即係當然唔係話好高嗰啲啦，矮矮地嗰啲咁樣。係 咯， 我就擺到喎，即係都不得不佩服佢啊。 係 啊， 所以我有陣時覺得大家喺露營啊，或者做呢啲户外活動啦，即係頭先加埋釣魚，你垂釣啊，或者即係叫飲下啤酒、剝下花生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其实系咪每个地方都允许呢件事发生？ 而家咧，基本上咧系有公园嘅地方，你就会见到有个营喺度嘅。嗱，佢哋好多营咧系未必落钉嘅。咁但系嗰啲营咧，佢哋通常要嚟做咩呢？因为佢哋如果有屋企人嘅话啦，佢哋将自己啲财物又摆晒入去。第一，佢哋会觉得安全啲，即系起码有个人唔系行过就攞到，行过佢就入去你个营。佢先至偷到你啲嘢 嘅，一定係即係啲人行過，可能成個營搬走， 咁都有機會㗎。 橫掂都係中意攞咗， 即刻攞個大啲嘅營笠落去，就扮咗係自己個營，慢慢入邊玩咁樣， 上升暴起 係啦。咁所以呢，即係財物大家都要小心啲。咁同埋咧，佢哋成日都會覺得咧，如果你有太陽就匿入去，咁啊冇咁熱啦。大風啲嘢匿入去又冇咁大風啦。其實而家啲人係好怕，好怕接觸大自然太多， 但係佢哋 又 要 大 自然。 我啱想講 矛盾喺呢度啦。 又要驚風，咁點解要去露營咧？ 係啊， 沙灘都係㗎，依家咧冇人， 全部帳篷嚟㗎， 全部帳幕咁樣㗎。 唔係喎，但我見到嗰啲人 post 啲相咧，著曬三點式都係唔見個帳幕㗎喎。 哦，影完就匿翻入。 係啊， 咁孤寒㗎。 你問 Vicky 啊 ，Vicky 啊識啊呢啲係嘛？你都係咁樣嘅。 唔 係 啦，我帶我啲狗去游水咧，都係周圍曬 嘅 啫。 即係你有啲唔同嘅，但係你都觀察到係咁啦。 係啊，真 係 好多人都係去沙灘都會有個影。 係啊。哦，一晒得就咪匿入去咯， 即系就系好想接触大自然， 但 系 又 晒，想接触大自然咁， 好矛盾。 咁啊，总之大家去玩嘅时候就有啲公德心啦。礼拜六日 plan 紧 weekend 嘅时候，无论去边度有帐幕唔紧要嘅，唔好搞到人哋就得啦。 鸭脷洲大家都知道喺边度，今日我哋有桥就可以去到啦。但系原来讲紧喺1980年之前咧，居民只可以坐街渡去到鸭脷洲嘅啫。但系鸭脷洲呢个名点嚟嘅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やれないまま关于鸭脷洲呢个名字有好多嘅讲法嘅，其中一个亦都系叫认受性最高嘅，就话到呢个岛啊，嗰个地形就好长啊，咁啊好似一条鸭嘅舌头一样。又有话到咧，就系鸭脷洲东面嘅岩石啊，喺海水退潮嘅时间会露出水面嘅形状咧，亦都似鸭舌，故此呢个岛屿嘅名咧就系叫做鸭脷洲啦。舌头同舌底嗰个舌啊，由于广东话个名字就差唔多啦，大家都中意讲二头嘅，于是乎咧就用咗脷去到取代舌啦。咁啊，鸭舌就变咗鸭脷，咁啊叫鸭脷洲啦。咁啊，另外亦都有指鸭脷洲上半部，甚至咧就系迷你版嘅香港岛添啊。不过咧，欠缺想象力嘅话咧，你就应该唔系好睇得到啦。其实睇翻鸭脷洲啊，只系一个避风塘去到衍生出嚟嘅渔港嚟噶。咁啊，以前当然咧就系渔民喺嗰度自成一国啦。90年代嘅时间，原来有好多手作行业喺岛上面亦都可以话极为兴旺啊。例如制作香料、酱料、米粉等等，百花齐放。上世纪60年代，因为捕鱼相关嘅行业好发达啦，岛入边亦都起咗好多唔同嘅茶居啊、酒楼啊，渔船嘅商人亦都中意去嗰度品下茶。于是乎咧，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去嗰度倾生意啦。

草，有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刘德华加上吴京的细水长流啊，近排咧都好多唔同嘅电影作品啊上映啦，咁你会见到即系阿子华神嗰个又过一亿啦，咁 啊 一亿系一个好遥远嘅数字，我觉得短期内未必有人可以追到呢个数啊吓，真系 未睇到有啲咩嘅电影会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当然咧，即系好似导演话斋，纪录系我嚟破嘅，我好认同，亦都好欣赏呢一句嘅。咁你摆个纪录喺度冇意思噶嘛 ，keep 住不断破 系 最好。 系啊，咁啊，往后都有好多唔同嘅影视作品咧会上映啦。咁啊，即系头先咪后都有讲啦，即系话啊睇咗《流浪地球》未啊？咁啊，我未睇，因为近排咧就煲紧呢个电视剧。咁呢个电视剧都好有启发性。我哋日常咧接触最多咧就系手机啦。咁咧呢个Netflix 嘅电影咧就系呢个原本以为只是手机坏掉。 哦，我都未睇喎，呢度啱见到。 好似去到 top one 添啊！ 因为咧本身系偶像嚟啊嘛，任时源系啊，即系呢个南韩嘅男星咁样，我以为靓靓仔仔唔系好识做戏，冇乜点睇过啦。系你都知道我正常，我唔会睇靓仔噶嘛。好老实讲，你话靓女阿允儿做就话睇啫，系咪先？秀智做就话睇。哇，几好戏喎！同埋入面咧做一个变态嘅杀手咧，就系 hack 咗你部手机啊，跟住咧你就会即刻觉得啊死啦！自己部手机咧点解突然间好似俾人 hack 咗咁嘅？点解会有啲失常嘅操作嘅？点解揿 A 会出 B、C 嘅咁样？跟住就好驚囉，咁樣陷入一個恐慌嗰度喎。 咁呢、啊、個真係食正而家所有都市人嘅一種嘅生活喎。 係啊， 一個個都係驚緊呢一樣㗎。係 啊，即係有時部手機冇電都已經超級驚 喎。電話響你又驚，電話唔響你又驚，真係奇怪。 係啊，真係啊。咁啊，我未睇曬嘅，睇曬再同大家寫返個報告出嚟，話俾大家聽啊，好睇唔好睇咁樣啊。咁啊，即係不過有驚嚇情節加，咁啊細路仔啊冇睇啦。但係你話大人嘅話，不妨睇下呢个经典嘅作品， 自己睇 改编自日本嘅都系。 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薄扶林花园。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都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喺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亦都系有交通意外，而较早前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两边龙尾一截过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仲有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有待消散，排返喺洪天路。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兆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九龙塘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系车多繁忙，龙尾喺科学园。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擠塞，龍尾泥圍。仲有荃灣路出九龍近進星工廠大廈慢車，龍尾奇德專新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嘅换证服务将会延至今年三月三号。而领证服务亦会维持至同一日，三月三号后，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将停止服务。仲未换证嘅市民就快啲透过电话、网上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啦！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 今集咧，请嚟有嚟自巴基斯坦嘅 Isa， 同我哋分享巴基斯坦嘅语言 Urdu 乌都语。 Assalamu alaikum。Mera naam Aisha hai. 你好嘛 ，How are you？ 喺烏都語上邊係點樣講嘅咧 ？Aap kaise hain？ It means like how are you？ 一齊聽多次。 Aap kaise hain？ 想學多幾種唔同語言，記得聽實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由思培同埋宣查主持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阿媽。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搵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听日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最后一日啦。有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问下啦。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啦。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表現咧都幾差，因為點解咧？美國經濟數據強勁啊，市場憂慮咧，聯儲局咧提高加息嘅幅度啦，嚇窒咗個股市啊。美股三大指數咧全線低收啊，超過2%。其實道指跌最多，跌697點，接近700點嘅。標普500指數咧跌81點啊，納斯達指數咧跌294點啊。港股 ADR 咧都係爭啲啊嚇，咁啊，即係要睇翻啊嚇。咁不過，汇控又有机会带住个大市上啦，咁因为咧，即系喺裕托证券方面咧都行得几好，破咗60蚊呢个位啦吓，咁啊，今日可唔可以继续升势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继续嚟到考牌学堂嘅时间，梗系有我嘉明同埋有 Clara 啦。Hello，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我哋继续都系用爱嚟到做今集嘅主题咧。哇，原来讲个爱字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噃。 系啊，你有冇听过5种爱的语言啊？ 系唔系即系有啲就会用 act of love 啊，有啲就会系用言语啊嗰啲啊？ 差唔多啦，咁即係我哋呢嗱讲下边五种啦。第一个呢就係一啲身体嘅接触啦、第二个呢係个精心嘅时刻啦，第三个呢就係服务嘅行动，第四个就係珍贵嘅礼物， 最后呢就是一个肯定的言辞。 哇，咁我知道好多人都有唔同佢鍾意嘅语言㗎喎，有时真係揀唔啱啊，或者表达得唔中嘅话呢又会有少少嗌煞位㗎喎。 係啊係啊，即係其实呢有时可能我会觉得呢样嘢係我最鍾意我最好我会俾你嘅。即係我会成日都会讲一个 example 就话我好鍾意食鸡髀嘅，我会呢就俾鸡髀你食嘅。啊，原来你係好憎食鸡髀或者好唔鍾意嘅，你係鍾食鸡胸嘅，咁但係你又冇讲啦。我又你咁你又知道我爱你喎，你知道呢啊我你好恨我，你俾啲嘢我食，但係我又唔出声啦，我又忍住啦，咁样每次呢食嗰陣时都係贴埋牙啦食咗去啦，唔好拒绝你嘅爱意啦。咁其实呢一个都唔係一个好好溝通啦。咁所以呢我哋一定要搵到对方嘅首要爱，咁即係佢係边一种呢，咁而你去做嗰种呢，咁对方就会好开心㗎啦。 係呀，经常听到就係好多啲老夫老妻呀，又甚至乎係啱啱拍拖嘅情侣们呢，就喺度祝伊恩嘅时候，譬如话咧，原来嗰个男仔系好 practical 嘅，好实际嘅。咁佢嘅语言咧，就当然系服务啊，又甚至乎系彼此买到嘅礼物啦、啊，即系好实在嘅一样嘢，就系、是、我爱你啦咁。但系女仔咧，有好多时候中意俾人氹啦，中意可能即系出下街嘅时候，你翘下佢只手啊，甚至乎讲多啲唔同嘅一啲爱嘅语言啊。咁呢啲系可能比较容易受落一啲嘅，或者个女仔会中意啲嘅。 系啊系啊，头先咧你讲咗其中一样啦，身体嘅接触。 嗯， 咁你觉得系有啲乜嘢系叫做身体嘅接触咧？ 我就觉得好多唔同阶段嘅，啱啱拍拖嘅时候，由暧昧期去到第一次拖手，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身体接触啦。跟住如火如荼啦，去到吓好多爱嘅接触嘅时候咧，原来有啲特别多神经嘅位，譬如话下腰啊，又甚至乎系唔系净系即系谂得到嗰啲你以为系会触动好多神经嘅位咧，都有好神奇嘅效果嘅。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唔可以系话一概而论啊，一定系咁样啦咁样，或者其实好似头先你讲话啊，拖手去到个身体嘅接触啦，但系喺个暧昧嗰阵时咧，原来咧系大家个眼神啊咁嗰啲，其实都会系都系有一啲嘅接触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啲位咧，其实都系会令到大家有个亲密嘅感觉咯，亲密的感觉即系例如可能先你讲咗其中一啲啦，咁仲有可能系五官啦，头先讲五官就系你只眼睇到啦，望到你只眼神交流啦咁样，或者系一啲嘅闻到啦，即系其实你中意个人咧，其实咧可能佢会有一种嘅特别嘅味道嘅，咁我哋成日即系可能嗰种味道咧系可能人哋觉得呢、這个味唔好味唔好闻嘅，但系你觉得啊唔系呢种味好味好好味，即系例如可能一啲嘅食烟嘅人士咁样啦，咁 suppose 食煙啦，佢應該係啲你好敏感嘅，你唔中意啲煙嘅。但係你愛呢個人嗰陣時咧，你又可能會覺得啊呢、這個都 OK 喎、啊。 或者有時有啲男士嚇，佢可能係好運動型嘅，佢嗰陣汗味啊，嗰陣除咧。 系啊，但系当你爱呢个人咧，你就觉得好有阳光啊！ 所以真系爱系会令人哋好多时候啲五官系出晒错嘅。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就是、一啲触碰啦，触碰啦，即系有阵时可能大家见到个面啦，咁大家可能系捉住你只手咁样，喂，或者握手啦，我哋最常见。咁其实握手都系一个系打开一个大家个隔膜咯。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你会觉得我唔知点样同你可以close 啲嘅，咁當然啦，好似我哋自閉症小朋友咧，有啲係過敏嘅，即係我哋叫高敏嘅，有啲係低敏嘅，咁呢啲要小心處理喎，因為咧係啦，即係如果佢係高敏嗰啲咧，你係唔好掂佢，你一掂佢咧就觸發到佢嗰個感官咧，佢就會引發佢個情緒噶啦。咁另外咧有啲係過度活躍嗰啲咧，咁可能佢哋咧又會係中意你咧係掂住佢嘅喎。當你撳住佢咧嗰陣時，佢個人就好 calm 嘅，佢就會好冷靜嘅。咁所以有啲細路仔咧，可能上堂咧就要捉實佢隻手仔咁樣啦。咁跟住咧，你同佢一路去做好多活動啦，好多嘅目標咧，佢都會同你係配合好多嘅。有時我覺得好 sweet 嘅，咁咧就可能啲細路仔啦，咁我就會係搭住佢膊頭啦，跨住即係攬住佢啦，然之後咧就捉住佢隻手仔喺度畫嘢啦，一路畫就一路喺度唱歌啦。咁、那個細路仔咧係真係會係好安靜嘅。咁喺呢個位咧，我就可以教好多嘢啦。咁即係其實你一路畫嗰陣時，你其實唱歌咧就係一啲唱歌係好重要噶。咁因為佢要聽嗰啲歌啦，同埋要學啲歌詞啦，同埋要感受到嗰隻歌嘅內容啦，咁樣。咁唔同嘅語言能力嘅細路仔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嘢你就可以擺落去啦。咁最緊要細路仔係 安靜，因為其實佢唔安靜嘅原因係佢不安啊，即係佢唔知點算，同埋又唔係好知，因為佢個語言能力比較差少少噶嘛，咁佢就唔係好知你想點咧，咁佢就用佢自己方法去點噶啦，咁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啦，咁但係原來當你咧捉實佢啊，第一可以令個細路仔唔好喐先啦，因為第二咧，咁你其實一路喺度安撫住佢啦，同佢睇書啦，或者係畫嘢啦，咁呢啲咧就會係好好嘅，呢個觸碰咧就係嗰個身體嘅接觸，咁即係話個細路仔如果佢係中意身體接觸，而你咧又適當地又俾到佢啦，咁呢一個咧就會令到嗰個細路仔咧就會個人情緒會定啲。咁而佢又覺得你真係好愛佢啦，咁佢又會好配合你啦，咁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啦。 嗯，已經其實咁樣講落去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五種愛嘅語言咧，可能都係喺唔同嘅層面上幫到好多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喎。 係啊，所以有時我哋家長咧，如果係唔係好知道個細路仔係。有咩需要？好似頭先講，有啲係高敏，有啲係低敏嘅。低敏嗰啲咧，就可能佢整損咗手腳，佢都唔知痛嘅，撞親佢都唔知痛嘅。咁呢啲就係低敏嘅。咁如果佢係低敏嘅話咧，你亦都要係要教識佢啦。即係呢個好難定呢個，最緊要家長去明白咯。明白咗嘅話咧，咁你就要教識佢。嗱，見到有張台，我哋咧就係距離一隻手位先至好行咁。即係你要好 specific 去教清楚個小朋友咧，要點樣去處理佢個危。佢真的可能整親佢唔知啊！你終於翻到嚟見到佢又腫又盛咁，以為佢校齡校園欺凌，其實原來唔係，係佢自己啦。可能喺學校度咧，即係亂碰亂撞啊，咁樣都會有嘅。咁而高敏嗰啲咧就調翻轉，頭先講就係話可能有少少聲音啦，又或者係有人係唔覺意，我哋平時好容易拍拍，喂早晨啊咁，哇咁就大件事啦。咁可能你就係拍一拍佢，佢咧就即係佢好敏感啊個人，咁佢就會係即係又觸發到佢嘅情緒啦，咁佢有啲失控嘅行為咧又會走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一定要知得到個細路仔咧，其實佢係中意邊樣咯，就算佢係即係頭先講話身體接觸都好啦，咁唔同細路仔有唔同嘅身體接觸啦，頭先你講啦嚇，即係原來唔係一啲你要諗特別某啲嘢先至一定係最覺得安全嘅。咁可能原來撥下你啲頭髮啊，或者係摸下你塊面啦，咁你覺得哇，我好被愛，即係已經得噶啦。咁所以咧，當個細路仔你揾到佢，就算佢你知道佢唔中我即係語言裏面佢係中意身體接觸嘅，咁而佢特別咧係中意你點樣去同佢接觸咧，咁你就好啦，咁你即係變咗安心啦，有咩事就即刻做嗰樣嘢啦，即係頭先有講話，個細路仔原來捉住隻手仔佢就最安全嘅，同埋其實捉住隻手仔就唔俾佢隻手周圍摸嘛，咁但係你咧就好似好愛佢咁樣捉住佢隻手仔啦，咁佢咧就會係好安靜啦，同埋佢隻手咧，其實佢隻手點解想摸嘢咧？係因為佢攞緊個感官啊。即係攞緊個 sensory 啊，咁佢個 sensory 咧，佢冇得到滿足嘅話咧，佢會周圍摸，周圍去掂啲嘢，周圍去拍啲嘢咯。咁但係當你捉住佢嗰陣時候，其實佢好有安全感之下咧，佢就已經唔再去摸嚟摸去啦。因為你隻手係大隻啊嘛，咁已經 cover 佢隻細細手啦嘛，咁佢咧，咁佢隻手咧就覺得好受保護，即係好似去翻媽咪個肚度咁樣啦，好有安全感。咁呢個咧亦都係穩定到我哋嘅小朋友嘅情緒噶。 好多謝 Clara， 原來接觸唔同嘅身體部分都有咁神奇嘅效果嘅，多謝曬你，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 我双手猛要双手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 窗边，红隙之间。 首歌嚟自 Color 嘅 The Bright Side。早上嘅9:24啊，出边气温系16度啊。 守瓜起戰的摔角手在擂台上面的拼搏，很多时都打到头破血流，激烈的搏斗看到大家心仔勃勃敢跳。摔角手就好像古罗马竞技场面的一些斗士一样，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古罗马的勇士并不会好像电影里面生死相搏，他们多数都是整伤了对方而不会杀死对方的。后代发掘出来的剑士的骸骨里面见到很多都曾经进行过医疗的行为的痕迹，讲到明真是赛后治疗相当之重要，大家都是比武啫，不会想着伤对方的。那好了，讲回摔角了，到底他真打定是假打的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有些人就说到喂他当然是真打的啦，比赛来的，有些人就说假的，纯粹为了视觉的效果，所以都是半真半假啦。因为早期电视媒体不发达的年代上面，摔角大家都是蒙住神秘的面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很多人就说到摔角其实是一种娱乐的表演。擂台上面那些非常大只的大汉，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看间本来的，更加会帮自己的绝招改一些很夸张的名字。有时甚至乎会用到台下面很多不同的工具，例如铁凳啊、木台啊，去到做武器。不过可以郑重告诉大家，这一类型台下面的台和凳全部都是经过特别的制造，其实感觉上就好像道具木一样，用手指弹它都会烂的。目的是希望做到一个强大的视觉效果，亦都做到只伤皮肤不伤筋骨的原则。老一辈的摔角手更加会好像拍电影一样，用借威的手法去到呃到现场的观众的。在美国和日本到今日，摔角仍然是非常之蓬勃的，但是发展的方向大家都截然不同，一样的都是为了娱乐大众。擂台上面的胜负、厮杀、痛苦的表情全部都是表演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去到欣赏这种精彩刺激的格斗之余，更加要欣赏他们专业的演技才得。 神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朝头早先揾咗阿畅出嚟先啦。喂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小白早晨， 早晨啊吓。咁啊，星期三啊，今日夜晚就紧要啦。阿畅，快啲同我哋讲下7:30的时间有咩节目？ 好啊，咁啊，今晚7:30有呢个财政预算案论坛啊。咁啊，财政司司长咧转个头啊，今日就会公布佢嘅财政预算案噶嘛。咁、啊，我哋都好关心啦。 梗系啦， 佢会唔会派糖咧？派又关唔关我事嘅咧？ 最好关啦、 啊， 但系唔好净系关你事，都要关我事、啊。 冇错，咁大家都开心啊。 系系。 咁啊好，咁啊佢等阵会公布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咁今晚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现场嘅节目啊，财政预算案论坛。咁啊，本地各大电子传媒都会一同场咧，向阿财爷咧查问佢嘅预算案嘅。咁啊，想知道咧，即系佢有冇啲咩措施可以帮助啲市民纾解民困啊，或者咧帮助我哋嗰个经济巩固我哋嘅经济复苏？关心嘅朋友咧，今晚7:30要记得留意啦，现场直播噶。 系啊，咁啊呢个厉害啦，咁啊甚至乎电视咧都会睇得到啊，即系各大传媒问嘅时间，又可唔可以问到大家心入边想问嘅问题咧？咁、所以今日夜晚7:30嘅时间要黐住咧就财政预算案论坛啦。另外10:25嘅时间咧有个节目寻民记、哦。 冇错啊，呢个寻民记个民咧就系好市民嗰个民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好短嘅啫，大概系5分钟左右。 哦、 每一集咧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即系。访寻下唔同年代香港嘅好市民啊，咁、今晚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访寻下80年代嘅一位好市民霍青松先生，佢系一位咧智勇相传嘅记者嚟嘅，佢个威水史咧，即系佢点样做咗好市民嘅咧，就系咁嘅。佢1984年咧农历新年前夕啊，中环保生银行咧有一个借款车嘅械劫案，咁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有成1.4亿日元被打劫咗嘅， 咁多啊！ 系啦，咁啊，警匪双方咧喺闹市嗰度咧搏火60枪，轰动全香港嘅。咁啊，就系呢一位记者先生霍青松先生咧，影到啊呢个劫匪个真面目，成为破案关键。咁啊，想听多啲佢讲佢嘅故仔嘅话咧，今晚10:25有呢个寻问记啊。 我啊中意听故仔啊，所以我就会黐住呢个寻问记。另外10:30嘅时间咧，有咩节目咧？ 咁啊，直落啦，去到10:30有呢个纪录片《肤质有罪》。咁啊，肤质咧系近年咧好多朋友谈论嘅一样嘢，即系 好多人話麸質係有害㗎嘛，麸質即係通常啲麵包啊、小麥做製品裏面呢就有啲麸質嘅。咁近年呢興起呢個所謂無麸質食品啦，咁大行其道啦。咁究竟呢即係好多人都話啦，麸質過敏呢嗰啲人啊到底係心理作用即係話真有其事嘅呢？咁呢個節目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咁另外啦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呢，麸質究竟其實係啲乜嘢嚟嘅，係真係咪真係有害嘅呢？咁嗰啲科學家又話咧，嗰啲膚質不耐症嗰啲人啊，即係未必全部關膚質事喎。原來嗰個原因咧，係比我哋想象當中咧複雜得多。咁啊，想認識多啲、關心多啲膚質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膚質有罪呢個問呢個節目啦。 係咁啊，如果連埋膚質係咩都唔知嘅話，咁更加要睇，起碼認識咗咩叫膚質先，跟住又知道膚質咧佢嗰個特性啊，各樣嘅嘢啊，咁啊大家留意住。今晚電視啊，港台電視31啊，十點半鐘嘅時間，膚質有罪。好，唔該曬阿陳，拜拜。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上昼11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相关演辞同资料会喺预算案嘅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喺网上浏览同收睇直播。演辞文本同摘要单张将会喺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16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同61个公共屋邨商场等嘅地方派发。陈茂波喺立法会发表预算案之后，下昼3点会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半将会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嘅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他會在明日早上8点出席預算案聯合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議事》。電話卡實名登記的限期明日屆滿，在下個月1日之前發售的舊有電話儲值卡，如果在限期之前未完成實名登記，會在限期之後被停用。政府表示，電信商將會按要求向尚未完成登記的儲值卡用戶發出最後登記提示短信，用戶可以按短信內的超連結或者透過所屬電信商的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在限期之前提供香港身份證上的資料，即可完成登記。市民亦都可以到所属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设立嘅服务柜位寻求协助。相关邮政局嘅服务柜位今明2日将会延长服务时间至晚上7点。政府设于全港25个指定港铁站嘅支援服务站，今明2日会继续喺上昼9点至傍晚6点协助有需要嘅储值卡用户进行登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举行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双方牵头人会晤。新华社报道，双方就当前国际战略形势进行讨论，表示愿意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霸凌行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双方亦都同意继续加强在多边框架内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多努力。雙方認為應該堅決維護亞太和平穩定，反對引入冷戰思維、集團對抗和意識形態對立。俄羅斯傳媒就報道，王毅表示中俄關係堅如磐石，能夠經受住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帶來的任何挑戰。帕特魯舍夫就說，在西方壓制俄中兩國的情況之下，雙方進一步加深在國際舞台上的協調協作具有特殊意義。韓聯社報道，北韓多地有幾十名監獄囚犯因為缺糧集體越獄。報道說，去年底到今年初，北韓平安道、 黄海道等地都有囚犯越狱，他们在逃跑过程之中犯下抢掠、窃取粮食甚至谋杀罪行，令到当地居民不安。北韩政府虽然连续几个月在事发监狱附近实施宵禁、盘问可疑人士和检查住所，但是至今仍然未捕获相关人士。消息人士透露，北韩为防范新冠疫情输入和蔓延，实施封锁，导致粮食短缺，监狱的粮食供应情况进一步恶化。近两年，在平安南道的三所监狱有700几名囚犯饿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0点，是跌44点，总成交金额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9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7.4跌4.4，汇丰控股60.2系升2.6，阿里巴巴93.3跌1.9，京东集团183元跌6.7，美团138.7跌1.1，中国平安56.6跌7.5，港交所323元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34.62，瑞士法郎0.927，加元1.354，人民幣6.886，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66，澳元對美元0.68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084点，跌388点。港金報17,18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7.1美元，賣出1,837.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另外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有待消散，排翻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在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还有较早前薄扶林道去返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现在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车多，龙尾九龙货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大塘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朗天路。 另外封路情况，大屿山的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乜嘢都系 AI。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我哋穿越时空？ 你可能会话啦， 系咪发明时空机器啊？唔使咁复杂， 睇书就可以啦。 只要用心阅读，文字世界可以令你进入不同空间、唔同时间。文字可以带领我哋去到唔同层面添。除此之外，仲可以得到好多启示。经常话咧，好多科学家成为科学家之前，就系科幻小说嘅书迷。他们细个的时候沉迷这些天马行空的科幻创作，大个就希望将它变成真实，所以努力读书变成科学家，再将以前未在这个世界出现的东西变成真实。以前的科幻电影经常出现一些有思考的电脑，不要以为仍然停留在科幻世界，他们已经出现，大家还可以接触到添。最近闹得热烘烘的人工智能引来好多话题，不同界别的朋友争相同佢倾偈，就是想测试下究竟佢有几厉害。简单如陪你聊天，或者写一篇大学论文，全部难倒智能系统。甚至呢啲论文连大学教授都未必分得出，到底是出自学生手笔还是系电脑系统。当然一经被发现就当是出猫。问题是怎样可以发现先？可能又要发明另一个智能系统专门测试究竟这篇文章是不是由智能系统代笔。现今世代什么都讲智能，你会不会开始恐惧呢？根据以前的科幻电影，智能是会叛变的。出现得最多的情节就是智能系统经过演算，觉得对地球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人类，所以要消灭人类。这些情节大家慢慢信以为真，开始想科幻情节究竟是不是世界的未来呢？我们不知道可以在哪里得到答案，于是就问回这些智能系统，到底电影情节会不会真的发生。 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问自己还是问电脑呢？如果电脑说会，你可以怎么做呢？即刻关掉总制。如果它说不会，何解大家仲要恐惧？其实再想深一层，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找智能系统聊天？是因为对新兴科技产生好奇，还是我们已经不懂得和活生生的人互相沟通？我们对着一些冰冷的荧光幕可以讲得很热血，但是对着充满热情的人反而变得冰冷。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孤独，所以希望智能系统和我们聊天？还是因为和智能系统聊得多，令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大热话，地球是大限将至，到今天是未有事。未是时候就无谓乱下赌注，去政策太空怎样住？水星发有动，火星怪物过障，可否继续留在被窝之中？金星引力难从，土星能为自动，转在其中几秒后已经上行踪。未倒数九百七，平日的压力已在瞬间消失，像太空漫游。不要零零一，让沉睡变一种伟大，集齐二千个梦，挂在我的枕身，去换无限个明日。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啊同大家讲下煎牛扒。 哇哦， 系啦，咁啊 呢个最紧要系咩啊？ 咩啊？ 买块靓嘅牛扒， 买块靓嘅牛扒。 你知我有坊间有个传闻啊？ 点啊？ 牛扒吓，好难煎得唔好食噶。 系 系啊， 我试过煎硬喎。 所以就有問題，只要你買一塊靚嘅牛排咧，隨意地整就已經係靚噶啦。所以個嗰個用料係最緊要處理咗先。 個食材啊， 即係一聽咧就知道鐘哥本身咧都識得煎下牛排，因為 簡單 係啊， 冇咁複雜。 你覺得簡單，但有啲人咧，因為佢嗰個火候啊。 佢控制唔到咁有陣時係太生，有陣時係太傻。咁我試過有啲朋友，佢真係同翻我講咧，喂，我煎完牛扒諗住今日氹老婆開心啦，咁啊煎牛扒，咁啊出邊咧就開始已經見到啲窿啦。 哎呀！ 但入邊咧就過生，可能得三成，咁啊又要再翻煎。翻煎有個問題喎，你出邊已經窿啦，你仲翻煎？咁佢就嗰餐就梗係有啲微燃啦。 係咪電磁爐啊？因為我係電磁爐， 我都 係 電磁爐啊。 我覺得好難煎。 唔單止塊牛排窿啊，老婆塊面都窿啦、見到咁樣。 咪係咯。咁所以嗱，有啲真係簡單嘅方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先。咁呢個叫做咧鹽水煎牛排。點樣同平時我哋就咁一塊牛排咧，再拎佢煎有咩分別咧？咁呢個我哋先就準備咗啲食鹽啦。咁啊，唔使用嗰啲咩岩盐啊，咩花盐，唔使嘅，普通嗰啲餐桌盐就得啦，最基本嗰啲白色嗰啲就系最普通嘅。好啦，跟住咧，你咧就将嗰块牛排咧就先喺呢一个嘅盐上边咧就叫做抹一抹佢，搓满咗佢先。咁啊，搓满晒成块牛排、哦。好啦，然之后你咧就放因为佢已经沾满晒啲盐啊嘛，跟住你咧就大概准备系一厘嘅水啦。一啲嘅水，跟住咧，你就可以将呢一个嘅沾满咗盐嘅牛排咧，就放落呢一个嘅水入边。好啦，放咗入水入边之后咧，你攞份牛排同埋嗰个器皿咧，可以煲嘅，咁啊摆喺火上面或者摆喺电磁炉上边咧，就煲佢煮佢。你要谂住喂我谂住煮嘅煎嘅、哦，你再煮佢，仲摆个水入边煮，咁大概咧水滚一水滚咧，你咧就攞翻份牛排出嚟，咁你发觉个牛排嘅外层咧。已經呈現一個灰色嘅，即係佢面頭嗰層都已經開始熟熟地啦咁樣。好啦，跟住你咧喺呢個時候咧，你先開始準備嗰個 pan，即係準備個煎牛排嗰個器皿、個鍋啊、pan 啊咁樣啦。跟住落啲油啦，然後咧就將嗰塊頭先你表面已經咧就係煮熟咗嘅牛排呢個時候先至放上去，咁啊煎啦。 使唔使印乾啲水啊？ 唔使噶啦，系啊，都唔使特别印干噶啦， okay, 反正都系蛋噶啦，煎牛排反正都系蛋， 都系嘅。 我放弃噶啦，如果你怕嘅，你 忍 一忍啦、我就放弃咗啦。咁反正都系咁啊，炸一声，咁啊等佢煎啦。喺呢个时候咧，块牛排由于表面咧都已经系有啲熟咗啦，同埋因为盐佢帮佢锁住咗嗰啲嘅水分喺入边，咁所以咧佢好快脆咧就可以令到外边咧就唔会话啲肉汁咧就流失。咁你发觉煎煎下嘅时候咧，用正常咁样煎，可能即系大概分零两分钟，咁睇你个厚度啦，块牛排嘅厚度啦，你就已经可以将呢一块牛排咧煎完出嚟之外咧，入边咧仲可以保持得非常之 juicy， 咁啊入边真系嫩嘅粉红色噶，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呢个咁简单嘅方法咧，都可以煎得到呢一个牛排啊！我觉得呢个方法成功率会大啲。 有 个步骤，不过 有时间练习噶，情人节过咗，有排都冇乜嘢节日需要庆祝。 系啦， 你有时间慢慢练。 老婆生日啊，女朋友生日呢啲就可以我嚟啦，到时啊威威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我要分享就是我去完日本嘛，啱啱。咁咧，我最中意咧，每次去旅行最期待咧就系寄 postcard。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我会首先咧去旅行咧，我就会寄 postcard 俾屋企人一定嘅，同埋寄一张俾自己。咁点解呢？就系、是、我觉得 懒浪漫嗰啲啊， 吓，我觉得好温馨， 系 温 馨嘅， 系 冇办法了解而家啲人谂啲咩。 因为嗰个邮戳同埋邮票都好重要，同埋我买明信片咧拣咧，我唔系求其真系风景就算咁样，唔系可能几十蚊就一沓咁样嗰啲嘅，我系真系去到每个地方我都会睇，咦呢张特别，呢张靓，我觉得值得买嘅，我先会去买嘅。 逐张逐张拎嘅， 系啊，即系我多数每一沓买，我系真系摆好出嚟一张一张啊！呢、這个啊，譬如我妹佢有养猫嘅，呢一张咧就系、是、个猫猫着住和服嘅，咁我就拣嗰张啦。 咁、你可能以后每一次去旅行都可能要去一年啊，即系你用咗好多时间去拣啲 postcard 咧，都拣你三五七个月啦。 咁又唔使嘅，但系我自己就会好享受呢一个过程咯。即系譬如有啲朋友去旅行啊，佢都会话：要唔要买啲咩手信俾你啊？我话唔使啦。如果你得闲嘅话，你寄张 postcard 俾我。我试过收过一张咧，我觉得好正嘅就系法国寄翻嚟嘅俾我嘅。咁、个朋友咧好简单，喺个明信片度咧就咁用咗法文，佢应该系翻译咗啦，就写咗身体健康咁样就寄翻嚟俾我。咁、我就觉得已经好开心， 你肯定系写身体健康。 系啊。 我有影住佢翻譯翻嘅， 都係四個字嘅喎。 咪即係佢叫我身體健康，係啦，即係祝我身體健康，係啦，係啦，都可以嘅，或者最緊要係身心安好咁樣都 OK 嘅。咁但我覺得嗰樣嘢係。緊要過一啲可能當地會有嘅食得嘅或者用得嘅嘢咯，係啊，同埋手寫嘅温度好唔同啊， 係嘅，同埋心思咧， 係郵初又有日期咧，同埋啱啱小白都有同我講嘅，就係因為我咧自己本身咧就係多數成個 trip 最後我先會喺機場送，但係小白啱啱就同我講，佢話啊原來唔係嘅，即係譬如好似日本咁樣，去到富士山咧，如果喺嗰邊寄咧。個郵初又唔同嘅喎， 係啊，其實頭先阿 Vicky 咧，佢都俾我睇佢應該係屋企人收到嗰張 postcard 啦。咁嗰張 postcard 咧上面見到個郵初嘅位置咧，佢都寫咗NIR 三個字，咁後面仲有一紮字嘅，咁蒙咗睇唔到啦。咁其實一睇就估計應該係 Narita 嚟嘅，咁即係日本個成田機，仲有佢機場機啊嘛。咁所以佢機場機咧，佢就會有翻呢一個嘅郵初，咁啊標示翻你到底喺邊一度寄出嘅。咁如果你喺例如頭先阿 Vicky 就話富士山。富士山有嘅，例如如果佢去河口湖嘅，咁河口湖可能佢河口湖嘅邮局咧，咁佢又会有翻写住河口湖嘅邮便咁样，即系寄翻俾你。其实嗰阵时富士山，我同阿 O 都有一齐寄咗一扎， 有啊，但我嗰张收唔到，但小白你嗰啲寄系收得到， 我收到啊， 即系咪我写错咗自己地址？ 你冇写 Hong Kong 啊？一定要写噶、哦， 好似真系冇写。 系啊，嗱呢、這个真系要写噶，你系抬头写添，就算你英文咪最后先系 Hong Kong 嘅，但系我多数咧都会 double 写多次喺抬头咯。 哦， 系啊， 系咯，因为我哋自己又唔会互相两个埋一路睇下对方写啲乜嘢啊。咁佢就系小白就系问咗，喂、哎，你搞掂未？一齐寄？哦，好好好好， 系咯， 因为嗰度寄咧好简单嘅啫，你去到 我冇写到， 系啊。 你去到嗰個五合目嘅位啊嘛，五合目就一個好大營地嚟嘅，咁佢入邊就有啲鋪頭，咁佢專有一個 counter 咧，就係扮到好似郵局咁樣嘅，咁就擺曬喺 postcard 喺度，跟住咧你就可以寫完之後咧。就即刻又寄，佢都係寫曬嘅。譬如你香港屬於邊個松，跟住就幾多錢郵費咁你一搭佢，你咪寄翻錢俾佢。咁佢咧抌個印咧，佢就係寫住富士山嗰個印嚟嘅。咁如果你係去啲好特別嘅，例如十惡咁，佢有個十惡嘅印抌落去。咁我覺得呢個咧就比較上更加特別啦。即係除咗係嗰個 postcard。是有特別的風景之外，同埋嗰個郵戳咧， 都緊要啊！ 係啊，表示到你係去到嗰度，然後你就喺嗰個位寄，係、 啊。哎呀，不過 好玩好多啊咁樣。 我想話咧，其實小白都點醒咗我咧，就係唔好最後嗰一日先喺機場寄，因為其實我啱啱都有分享，就係話我翻嚟嘅時候咧都爭啲上唔到機噶嘛。咁、其實我係咧好好嘅，咁我嗰啲機上面嗰啲人咧，地勤嗰啲人員咧知道我寄唔切啊。咁、我咧因為郵票寄國際嘅話咧。就70 yen，咁我就俾足曬噶啦，每張 postcard 就100 yen添，因為我驚會多咗，唔知會唔會太耐冇去，唔知個價錢會唔會變啊嘛。咁佢就話幫我寄啦，咁都留低咗 email 就係、是、如果寄唔到佢都會同我講聲嘅咁樣。咁、但到最後寄咗啦。咁但係如果我就係唔擺到最後一刻寄，可能我就喺富士山啊、河口湖嗰啲一早寄咗先。咁就可能又有嗰個郵戳， 係啊， 又唔需要咁 講。聽你 講， 你係中意儲郵戳啊嘛？ 係啊，中意儲郵票郵戳啊。 係啊，咁如果你喺郵戳嗰度咧，咁就用呢一個方法寄啦。不過咧，好多人就會點解會中意喺機場寄咧？因為例如好似阿 Vicky 咁樣 trip 咯。 如果你喺河口湖玩嘅，你喺河口湖嘅時候，你個心咧好想繼續玩啊！我揀曬之後咧。梗係喳喳臨走啊，或者諗住翻酒店先寫啦。好少人咧可以做到有心機到咧，就係、是、啊，我直頭我去嗰個郵局，我慢慢寫。因為你去旅行，你想分秒必爭 啊嘛。我都得嘅。譬如你下一次佢嗰個目的咧，就係我去到，我唔係睇富士山，係 啦， 我去到寄 postcard， 冇錯啦， 要攞嗰個郵戳。 我專登係寄 postcard。 唔係，但你頭先講咧話你嗰啲 last moment 咧，我有一個。體驗快速分享，好彩你 catch up 到嗰架飛機。我試過喺大阪咧 miss 咗架飛機，我買咗個人生最貴嗰張單程機票翻嚟香港，幾多錢啊？十年前啦、啊，13000一張飛。 哇！ 好痛啊，真係淌血啊！我想講嗰次就係、是、我一世都記得關西空港嘅感覺， 同埋永遠都會預早啲出門口。 唔係啊，唔關預早事啊，嗰陣時唔識搭嗰啲新幹線 啊，哦、 是啊 鐵路啊 因為嗰啲鐵路咧、有啲係特急，有啲係超級特急， 係啊， 我就即刻又見到有車就即刻上咗啦。嗰架係站站停嘅、所以就 嗰架係普通車咯，冇、辦法，冇辦法 啊！ 上了寶貴嘅一課， 去玩點樣可以玩得開心呢？ 就是做多啲準備功夫啦， 同埋預多啲時間。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好嘅。咁、如果大家聽眾啊，又想好似 Vicky 咁樣去到旅行嘅時候咧，又想啲特別啲嘅遊 trip 嘅話咧，咁每個景點咧。花多少少時間， 同埋做足多啲功課咯， 係啦， 係啊， 或者最簡單咧，你手寫嘅嘢咧，永遠冇辦法用電腦取代到， 係啊，係啊，如果手字唔靚，好似我呢啲咧。先寫咗個 draft 先，跟住先再寫落去。 再寫落去。 如果唔係你下由呢度查嗰度查咧，咁就肉酸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带着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